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09的早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25度嘅气温，咁啊出边咧，头先都听新闻报道就话到啊，原来咧就系初时局部地区有薄雾啊吓，咁啊朝早我都见过晒啲薄雾噶啦，同咗佢哋 say hello 噶啦，咁啊个感觉咧都系其实能见到都系麻麻地啊吓，咁所以大家咧驾驶人士要注意啦，咁啊希望一阵间太阳出嚟嘅时候咧，咁啊可以即系一阳光一到咁啊。将啲雾气咧就晒走晒咁样，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嘅早上嚟嘅。今日咧就系2023年嘅4月18日，咁啊农历方面咧就系闰2月28嘅。咁啊今日朝头早继续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啦。首先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今天星期二嘅早上咧起身一齐工作同埋一齐学习啦。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人好多时咧都系讲紧一啲咩咧，就系顺唔顺利啊？当你发觉咦今日嗰个开始几好、啊，咁你就成日咧可能都会心情都相当之愉快同埋顺畅。如果你揸车嘅时候啊，之前都有讲过啦，揸车嘅时候灯位都多几盏嘅话，咁就大问题啦。灯位都多几盏，你就会觉得、啊、今日系咪唔顺咧？系咪又要棘咧？我哋好容易堕入咗去一个迷信嘅境界入边嘅。咁但系咧，如果你想顺利嘅话，不妨。试下多努力啦，因为只要咧多努力嘅话，咁啊成果就自然咧会越嚟越好噶啦，越嚟越多，亦都要累积咗好多唔同嘅经验。经验系可以为你带嚟唔同嘅运气啊，呢个都几特别，啲企业家讲噶，你能够喺唔同嘅情况底下都能够迎接你新嘅一日，有呢个勇气咧，其实系好事嚟嘅。啊，当你迷茫，可能就系因为你会有更加多嘅选择喺你眼前，所以有迷茫咧。是好的，证明你有得揀嘛。当你焦虑的时间，就是因为你发现一个更加好的自己。咁今日的你又会不会同你的伙伴一起去到研究一下怎样可以成就更加完美的一天，来一个好的早晨呢？ 走 事有不满，总会找到心爱那一 呢首作品嚟自草蜢嘅 《我们》，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六点十七分的早上啦，继续有晨光第一线。揭揭报纸的时间咧，发现喺寻日十七号的时间啦，咁啊，理工大学咧就公布了一个叫做学生运动员学习支援以及咧系入学计划，咁啊取录咗二十四名体坛健将，咁喺九月嘅2023至到24学年咧就可以入读啊，咁啊理大嘅本科课程嘅，咁啊取录嘅学生嘅运动员入边啦，咁啊包括咧就曾经代表香港出战雅加达亚运会，咁啊夺得咧就系男子麦迪逊赛金牌嘅场地单车运动员啊梁俊荣，咁啊仲有边几位咧？包括咧就系北京冬季奥运会短道速滑男子500米赛事咁啊后备嘅队员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做譬如正赛。正在啊争取代表香港参加今年杭州亚运会的游泳运动员陈俊轩等等的。咁其实呢就仲有啲运动员，不过就唔读一世讲啦。咁睇返大学嗰度亦都话到，今年取录嘅杰出学生运动员分别呢曾经喺譬如田径啊、羽毛球啊、硬地滚球啊、剑击、体操、游泳、速度滑冰。仲有咧就系场地单车以及武术等等嘅体育项目上边代表香港出赛噶，咁啊亦都喺国际啦，以及咧就区域赛事攞到优异嘅成绩为港争光。咁啊佢哋入读嘅科目咧就涵盖唔同嘅范畴噶，嗱包括咧物理治疗学咧，我都识几多运动员系读呢一科嘅。咁另外就系仲有应用社会科学啦，嗱医疗化验科学、管理以及咧就市场学，仲有语言科学、翻译学以及咧就言语治疗等等嘅。咁佢哋话到每一年为呢啲嘅叫做学生运动员提供超过呢就200项嘅奖学金嘅。咁校方亦都话到透过计划入读呢大学嘅精英运动员，咁除咗可以修读返期内颁发高达40万元嘅奖学金之外啦，亦享有呢一系列嘅叫做配套措施㗎喎。包括呢就係叫做导师个别指导，因为都知㗎啦，大家可能要为香港出去比赛啦，咁有阵时会都唔系 drop 啊，即系有阵时会 absent 嘅，咁啊，梗系要补翻堂啦。咁人哋都系读书噶嘛，咁啊就有一个咁样嘅叫做 service 啊，特别嘅服务咧就俾翻呢一班精英嘅运动员，咁啊都系几好嘅。咁有啲运动员个方向，佢哋就可能会系先做咗运动员啦。 及后咧先至就喺学业上面咧就再做翻嘅，因为运动员佢哋都最需要咧喺一个叫做年轻黄金啊青春嘅时期咧就先做好咗先，唔系一大咗嘅话咧你想追翻嘅时间又追唔到，咁所以佢哋人生嘅嗰个 path 啊，嗰个人生嘅路线咧就未必同所有人咧都系一样咁样行嘅，咁啊当然啦，咁啊佢哋学校亦都指出吓。非常支持运动项目的发展的，咁期望学生运动员在体坛继续咧就发光发热，咁亦都可以带更加多的正能量去到俾其他嘅学员，咁就好啦。歌曲嚟自周依听啊，救命！其实我都欠水喉。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晨光生活博士咁啊，同大家睇睇啦。嗱，而家就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嘅早上啦。喺朝头早嘅时候咧，咁啊，你唔知道会唔会发现啊？系屋企咧嗰啲墙身好多时咧都已经咧就系发晒毛咯噃。如果面对住呢啲嘅天气咧，咁啊开始有湿，譬如嚟紧星期三啊，都唔系嚟紧，即系听日啫。听日开始咧又会落雨啦，咁样星期四咧又会有大雨啊，咁诸如此类啦。 咁呢啲嘅天氣咧，咁啊，你面對住屋企啲牆身咧，其實都幾辛苦嘅。咁啊點算呢？咁啊大家可以呢就試下呢一個嘅方法啦。咁啊面對住呢啲天氣，如果牆身真係發咗毛嘅話啦，咁啊有時呢有啲朋友可能都會黑得幾犀利嘅嗰啲牆。如果真係黑到好犀利嘅時候，想有辦法解決嘅話呢，可以試下用乾嘅布抹一抹呢個牆身。咁當然唔係淨係乾布啦，咁啊仲要加埋呢就係嗰啲酒精喎，即係先噴一噴嗰啲酒精，因為酒精呢如果你就咁噴落塊布嗰度呢，好快脆呢塊布就會吸收咗㗎。直接噴落埲牆嗰度，咁啊準備多少少，然後咧就噴落去，咁就可以將嗰啲煤嘅黑嗰色嗰啲煤咧就慢慢咧就捽甩佢噶啦，咁就會靚仔翻噶啦。咁啊，其實如果你想防潮咧，喺平時嘅時候，大家都可以多啲咧就使用蠟燭噶喎。咁啊，蠟燭喺屋企燃點嘅時候咧，咁啊可以令到室內入邊嘅水氣咧就瞬間咧就蒸發曬、消失咗。咁啊，同一般淨係開燈咧個感覺不一樣嘅。咁所以你睇翻，譬如以前歐洲好多嗰啲古堡咧。他们因为都很潮湿的，他们都会选择点蜡烛，一来看得到东西，二来就可以令到整个城堡就干爽的。这些都是叫做防潮的一些法门，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在这些潮湿的天气那里不用搞到自己都发毛。 敲醒过每朝早，无法在镜子中看得清去路，迎合世界标准的脚步，疲倦不堪的旅途，偶然碰到只有伤口，含糊算我很好，麻木逃避软弱原来很痛，诚实面对的勇原来欠奉，却怕在未来寻觅我但笑容失踪，盼这种挣扎有人会懂，自觉很平庸，未得几个观众为我起哄，如未能博世界认同，我想自笑活得有点信用，满脸倦容，这些饱胀 好好似痛。 六点半的新闻简报之前，找来 Chloe 黄君仪的《我不好》。2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9%。听听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拘捕两名华裔居民，说他们为中国政府在纽约曼哈顿设立秘密警察站，追踪和骚扰被中国视为逃犯的人士。两个人被控密谋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以及妨碍司法公正。司法部又起诉34个中国警务人员，说他们执行跨国镇压计划，利用社交媒体追踪和骚扰在美国的中国意见人士。另外，司法部都起诉8个中国官员，说他们指示一间美国电信公司一名雇员在公司的通讯平台上打压中国意见人士的言论。中国被指不在50多个国家设立秘密警察站。中国外交部曾经说，所谓的警察站实际上是涉桥事务海外服务站，强调中国公安机关严格遵守国际法，充分尊重他国的司法主权。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分别同以色列外长科恩和巴勒斯坦外长马纳基通电话，表示中方高度关注近期以巴紧张局势升级，并且感到担忧。秦刚说，当务之急是管控局势，防止冲突加剧甚至失控，各方应该保持冷静克制，制止过激和挑衅言行。中方强烈谴责违反联合国有关决议的言行，支持以巴双方以两国方案为基础尽快恢复和谈。他强调，中方始终支持中东国家战略自主，将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愿意继续为中东和平稳定作出贡献。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特雷西星期一探望被俄罗斯拘留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是首次有美国官员获准接触他。特雷西说，格什科维奇身体状况良好，而且仍然很坚强。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乐见格什科维奇获得领事探望，并且希望美方官员继续可以探佢。美国和40多个国家在联合国发表联合声明，对俄罗斯拘留格什科维奇一事深表关切，并且抗议俄罗斯限制和恐吓传媒，声明是敦促俄罗斯释放因为政治立场被扣押的人士。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批评有关声明干涉内政，强调只有法庭才能够决定格什科维奇是否有罪。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说，欧盟驻苏丹大使在赫土木的屋企遭到袭击。欧盟驻苏丹大使是爱尔兰外交官奥哈拉，博雷利没有透露袭击的任何细节。欧盟发言人就说大使无恙，又说正是评估在当地代表团的安全情况。博雷利强调，保障外交管社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是苏丹当局的首要责任，亦都是国际法规定的义务。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的冲突已经持续3日，联合国说至少185人丧生，超过1800个平民和战斗人员受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收到啦，你收唔收到啊？ 我都收到。你讲嘅系政府设立嘅紧急警示系统啊嘛？呢个系统经手机即时发送有关极端天气、严重威胁公众安全及公共卫生事故等紧急信息，等市民可以及时应变。 不过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机设定，先会收到呢啲紧急信息。有疑问，请向电信营办商查询。 收到紧急信息，时刻保持警惕。 大家好，我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香港电台在过去九十五年一路都陪伴住我们的成长。我祝愿港台在未来精益求精，为我们做更多感动人心的好节目。 公共广播九十五 年， 联系 香港。 所谓清明断雪，谷雨断霜，好快就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谷雨。 谷雨期间雨水多，湿气重，饮食应以健脾化湿为主。 人体这个时候可能出现热气的迹象，适宜食得清淡，羊肉、麻辣火锅等等大辛大热的食品就不适宜了。 应该适量地食用凉性的食物，例如绿豆、鸭肉、萝卜等等，清热降火。所以我已经煲了绿豆沙了。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遵守一生。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六点三十七分啊，咁啊，翻到嚟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咁啊，直播室入边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咁啊，另外咧电话都打咗俾阿钟哥啦，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诶，今日把声好精神、啊， 咪又系嗰句啦，就算几唔精神咧， 啊， 开咪见听众， 嗯， 你都要精神， 但系梗有觉得真系精神嘅时候嘅，即系例如寻日夜晚。嗯啊！我九点几就瞓觉，瞓到咧六点半咁，咁、嗯、我真系一定会精神喎、 啊。唔系啊，我琴日都系正正路路啊，两点左右，即系点零两点时候瞓啦、啊。今朝差唔多六点嘅时候起身啦、 啊。有冇谂过咧？即系自己搵一日系戒咗夜瞓嘅、嗯，即系系啦，九点几就瞓。 肯定会唔会戒到夜瞓？但我肯定咧， 吓 系唔会再咁早起身。 讲呢啲嘅啫，其实我都希望系嘅，钟哥。 嗯，系早起到啦，你都望到啦。 我都望到啊。 你只系唔会咁早起身，但系你都要好早起身。 我都会，系啊，系啊。我隔篱嗰个而家咪喺度笑紧咯。啊，同钟哥讲句早晨啦、 啊。早晨，钟哥。 早晨啊 ，Vicky。 系 啊, 啊，要话俾听众咧，其实 Vicky 咧已经翻咗工噶啦吓。不过佢专心做其他嘢先，咁啊，一阵间先同听众倾偈。 咁啊，我可能都有啲嘅唔同嘅声音会喺六点钟听到、嗯、因为其实而家咧都会睇到譬如话阿 Vicky 啊，又话船姐加盟咗之后咧， 嗯， 咁即系加盟呢个字真系几好喎。 系啊，加盟几好，好似啲球员咁样咧，即系譬如曼联有咩球星加盟咁样。 唔系，我谂起咧，佢哋好萌嗰个萌啊，即系加咗啲萌落嚟个节目咧，令到我哋好萌啊， 系 加萌啊。咁嚟紧咧，即系可能会俾啲唔同嘅时段啊，阿 Vicky 同阿船仔啊，咩叫唔同嘅时段咧？六点啦、 啊，哦，六呢、這个提议几好啊，钟哥。 系啊，咁等佢哋而家熟习一下，咁第时等佢哋过一啲嘅耕田生活，早啲翻嚟咁样。 系啊，系开心嘅，即系当大家都系俾只鸡鸡啼叫醒，但我哋咧就去叫醒嗰只鸡。 咁好多时候都系咁啊，等啲听众们有啲嘅唔同嘅新鲜感咧。 系啊，呢、這个好紧要。我哋做节目都系一样嘅，即系成日都会谂好多新嘅方向啊，新嘅点子啊，揾一啲好嘅嘉宾咧喺节目嗰度就即系介绍俾啲听众。我哋识嘅有限啊嘛，咁啊咁啊啲嘉宾翻嚟嘛。 咁除咗除啊，我哋讲开呢样几有趣。 嗯， 你话唔识咁多嘢。譬如我哋做晨光第一線呢個節目咧，咁、我哋冇理由萬能噶嘛，即係冇理由即係樣樣都識嘅， 梗唔得啦。 咁我識嘅可能好專門嘅，可能喺表演藝術範疇嘅，譬如小白嘅喺運動啊、行山嗰方面嘅。咁、除此之外，咁其他嘢，咁我哋唔通唔做咩？咁一就係、請嘉賓啦。二其實有冇留意咧？我哋做某一啲題目嘅時候，我哋都會做啲資料搜集嘅。 有啊，有啊，有啊。 其實積埋積埋呢啲就係我哋。嘅学识进账啊！ 哦，系啊，冇错啊！呢份工咧，亦都系我自己喜欢嘅原因，就系、是、因为我系不断喺度学习，因为我个人中意学嘢啊，因为知道自己唔掂啊嘛，咁啊不断喺咁喺度学咧，发觉即系我喺嗰啲嘉宾身上边咧系学好多嗱，举个例子咧。咁我哋咪会星期一嘅亲子百分百㗎咁成日都会搵啲专业人士咪教下大家嗰啲教仔貼士嘅。咁、我呢其实即係直啲讲㗎我係最受惠嗰个嚟嘅。因为我真係有小朋友。然后我就将佢哋嗰啲嘅 theory 呢就放喺自己个小朋友身上面。啊发觉呢凑下喎。咁你嗱、你又学咗嘢啦而你又觉得个嘉宾劲啊掂啊佢仲有货嘅时候呢我哋梗係揸乾揸正啦揸到佢冇嘅时候就抌咗佢咁样囉。 我个嘉宾嘅嘢我都学到㗎唯独是在阿边个咋嘛 边个 我啲学唔到啊。 边个啊？ 阿海嗰啲， 哦，阿海嗰啲啊，阿海嗰啲 女生着衫，我都唔知点学， 系啊， 又唔知点， 我都搞唔掂啊！阿海嗰啲，即系 嗰啲留翻俾真系女士们去慢慢去钻研，因为阿海着衫咪真系有佢嘅一个睇法噶嘛。 系啊，咁女生咁佢又做咗咁多十年嘅呢个 fashion 咧，咁佢仲挨到喺度，即系证明佢个眼光系有喺度咯。 系啊， 佢 OK 嘅。 所以有一句说话嚟緊呢就未必喺我身上面適用啦。 吓点啊 咁正所谓咩活到老 学到老。喂適用点会唔適用啊 唔適用啊我遲啲我唔学㗎啦因为唔睇啦。 唔得无论喺边度都要继续睇继续学咁先至人生先快乐㗎嘛。你唔系 停止进步啊停止进步。 停止进步个人会唔开心㗎钟哥。 好。我呢个又系质疑啊嘛，所以我要做一个实验。我试下停止进步一段时间，听我系咪唔开心先？ 系嘛？咁 我做呢个实验之后，翻嚟话翻俾。 嗱，你讲噶，你做完呢个实验之后，你翻嚟话俾我听噶。 你有冇睇我之前嗰啲咩哈佛调查报告嗰啲咁样咧？ 吓点啊？ 佢哋冻结咧都做三十年噶。 哦，系嘅咩？ 系啊。 通常三几十日就搞掂喎， 话你听， 人哋写系咁写啫，有阵时啲人又冇信到咁真。 不过都系时候噶啦，唔系系时候话俾系时候话俾听众们听，因为咧嗱呢、這个我都唔系好敢肯定，即、就、系、是、趁而家咁早讲咗先，我都唔系好敢肯定，因为我喺面书上面睇咧有粉丝留言就话今日系四十周年啊，晨光第一线， 今日。 四月十八号啊！ 哎呀， 这个我唔系太敢肯定，因为我都推敲唔到四十年前发生。 等我哋快啲问一下监制先。 系啊，问一问，睇下系咪今日系四十周年？如果系嘅话，阵间我哋都要唱翻只生日歌俾晨光帝。 系咯，哦，咁我哋谂下办法点样整大佢咯，一阵间要。 系啊。 好贺佢嘛。 准备一下先啦，我翻嚟。 好啊，等我打俾淑梅姐先。好，一阵再见，拜拜。 系我打俾淑梅姐， 系快啲打俾佢啊，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晨光第一线。Yeah.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时间来到早上的6:44啊，咁啊，出边2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7%啊，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是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的气温咧都会去到29度噶，空气方面咧就好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噶。 自细就想飞，期许可找到自由，梦里到处也优美，我知大罕有，迷失路上，在痛苦沮丧 曲啊，嚟自津崎嘅《Time to Fly》啊。早上嘅时间嚟到6:48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电话旁边邀请到澳洲注册营养师啊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 我最近咧都去咗一啲嘅餐厅啦，咁啊佢哋全部都系主打素食嘅，咁啊更加咧就系有机耕作，跟住咧就话我哋咧就攞出边咧嗰啲花圃嘅送菜咧就去到煮翻呢啲嘅食物啦咁样。咁啊我一路睇嘅时候一路食啦，咁啊味道就唔讲，咁啊想讲嘅咧就系嗰个营养。其实素菜咧，一般嚟讲系咪嗰个营养完全可以 cover 到一啲我哋日常所需？譬如有啲人真系话我唔食肉唔得噶，小朋友一定要食肉，小朋友唔食肉又会唔大噶，甚至乎就话啊，你一定咧要饮奶啊，食芝士啊，你知有啲素可能真系素食者，佢连奶类佢都唔会掂噶嘛，咁啊系一部分系咁嘅。好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咁素食者系咪真系等于一定系好孱嘅咧？吓，咪咪。 咁其实嚟讲嘅呢，即係我哋 尤其是中國人呢，好多都會見到有食素習慣，或者可能初一十五都會食素等等呢啲。咁所以其實如果由好耐之前到現在都有嘅話，咁應該呢就唔會話會食到導致到好危險嘅，唔係嘅話都唔主張做食素呢件事啦。咁反而有好多而家啲即係叫我哋，譬如有啲 slogan 话，啊，每星期做，即系搵一日啦，系啦，特别星期一咁啊，去食下素啦。 Green Monday 啊嘛，系嘛？ 冇错啦，冇错啦。咁呢啲都系其实几建议嘅。咁所以食素嘅概念系好嘅。咁但你话能唔能够取到均衡嘅营养咧？呢个就一个好高学问嚟噶。即系我成日都有好多身边嘅朋友话，诶，我都想食素。咁我就话食素我好鼓励，但系咧系一个好高嘅学问嚟嘅。你点样可以用素嘅来源去取替咗肉啊？特别呢个嘅即系食物嘅种类嚟讲咧，呢个系有点而困難。难嘅，我特别讲一讲一个原因就系咧，因为我哋譬如我哋食嘅肉啦，或者可能鸡蛋啦等等啊，鱼啊海鲜呢啲咧入面有齐晒我哋身体嘅必需氨基酸，咁嗰啲必需氨基酸系其实要靠我哋飲食先攞到，身体自行做唔到嘅，咁所以植物类嘅咧，唔系种种含有蛋白质嘅植物食物咧，都有晒嗰啲必需氨基酸，系特定可能某一两种先有。咁所以如果你要攞晒呢啲必需氨基酸对我哋身体咁重要嘅嘢，我哋一定要喺嗰个配搭上做得好好咯，喺个食素方面。 咁我可唔可以咁谂咧？其实人类啊，即系我哋人类嘅话，本身其实系需要食肉嘅。咁我可唔可以咁谂啊？其实， 应该系咁讲，你有少少正确方向噶啦。我哋人系其实即系动物咁样样嘅，咁所以我哋咧吸收来自动物嘅食物嚟讲咧，我哋系吸收比较好嘅。 哦， 系啦， 好啦，咁但系因为文明啦，同埋可能有好多譬如宗教，甚至乎系一啲营养嘅设计，咁佢哋咧就会放弃咗咧喺肉类上边取得营养，咁但系植物又点样可以 cover 到肉类方面嘅营养？譬如植物蛋白咁同肉嘅蛋白，我谂。断估都系两样嘢嚟啩，个名都唔同啦。 咁啊，梗系啦，一个来自动物嘅啦，有血啦，特别系讲紧话，即系点解食素就系唔想话杀生有血啦咁。咁而植物性嘅就系来自到所有啲花花草草啊，或者豆啦咁样嘅植物性嘅食物嚟去抽取个蛋白质出嚟啦咁。咁特别即系我哋传统最多去即系攞蛋白质。喺素食嚟講，攞蛋白質嘅來源就係黃豆啦。咁譬如喺印度國家嘅話，就主要係扁豆啦，甚至乎可能佢哋會用啲牛奶嘅製品去牛奶嚟做成一啲嘅蛋白質嘅製品啦，咁樣樣咯，係啦。 黃豆我自己都知道咧，係啲蛋白質都相當豐富嘅。咁我細個嘅時候咧，其實媽媽都成日煲一個咧超級蛋白質湯，就係咩咧？黃豆煮豆腐咁樣。系啦，咁个汤就听落去就好劲啦咁样。咁但系咧，我细个咧，其实我唔食黄豆嘅，嗰啲汤咧，我净系饮嗰啲汤水嘅啫。啲黄豆咧，我抌咗嘅。咁好似我呢啲咁嘅衰仔咧，其实系咪吸收唔到阿妈嗰啖心血咧？ 呢个正想我所讲，如果你唔食咗汤嗰啲食材嘅话，基本上你都唔攞到几多嘢。特别即系讲紧蛋白质嘅话咧，佢唔会因熬煮而逼咗啲蛋白质出嚟嘅。佢始终都锁咗喺嗰个食材入面，咁所以食蛋白质既紧要系食嗰个食材咯。咁但系现在食。蛋白質即係素食嘅蛋白質嚟講，係多咗好多來源嘅。即係喺我一路路去觀察嘅，即係食素嘅飲食當中咧，咁其實以前就真係主要黃豆、豆腐咁嘅，嗰個選擇好 單一哦。 單一啦，冇錯啦。但係慢慢開始到又喺其他國家啦，又有啲叫做 tempi 啦，又係豆嘅製品，喺印尼啊等等呢啲國家食素就會用嘅，就係一啲黃豆發酵咁樣嘅，就壓到一片好濃縮嘅蛋白質嘅食物啦。 好似啲姐姐食物嗰度饭盒嗰度见过类似嘅嘢噶， 系咁而咧喺外国，我以前喺澳洲读书嘅话咧，咁外国人食素嘅话咧，主要佢哋反而食呢个 tempi 多过系食豆腐，因为真系难揾噶。以前廿零年前喺外国揾嚿豆腐嚟食，咁但系而家开始真系文明啦， 系啊，超级市场都有啦， 豆腐啦，冇错啦，系啦，咁亦都有好多新潮嘅一啲嘅素肉出现咗啦，咁所以变咗而家食素系。 方便咗好多，但亦都多咗好多陷阱啦。其他系啦， 嗯，咁呢啲陷阱就慢慢讲啦。咁但系你话嗱，豆类我哋就可以吸收好多嘅譬如蛋白质啦。咁但系身体上面仲有好多需要嘅，譬如铁质啊。微量元素啊，成日都听微量元素或者各类嘅维他命咧，我哋系咪都可以喺植物嗰度揾到噶？ 嗱，如果食素嘅话，我哋最关注就系你当中提及到个铁质同埋一个维他命 B 十二，咁就有机会有个缺乏嘅，系啦。咁所以咧就要去睇翻，如果你真系食素嘅选择唔多嘅话咧，咁呢类别嘅人士就真系可能要去加一啲补充剂去。幫補翻呢種兩種嘅營養素咯，而呢特別呢兩種營養素都係對血嘅製造啊等等呢啲啊，都係即係好好重要啦。 係係係，我成日聽啲人講咧，就話譬如中國人嘅學法啦，就係咩以形補形啊，嗰隻顏色就補翻啲嘢啊咁樣。例如如果我係一個食素嘅人，或者我可能逢星期一我都如素嘅話咧，即係 Green Monday， 咁我又想補下血喎、啊，咁我唔食肉啦。例如咩紅菜頭啊，紅色嗰啲燕菜啊，譬如我睇即係希望我冇記錯啦，我見紅十字會咧有個表噶嘛，咁佢又話其實係咪黑木耳啊，定係木耳咁上下咧？ 冇錯， 又係好有呢一個鐵質，唔使食牛肉都得噶，勁過牛肉啊！ 針啊，呢啲都係高鐵質 啊，一啲嘅果仁啊咁。咁但係咧，始終佢就係來自植物啦，咁所以就頭先所講植物性嘅鐵質喺我哋人體吸收嚟講咧，係比較吸收率低啊、 哦， 都幾低下噶，同紅肉嚟講爭咗幾倍。咁、哦、所以嚟講，我哋食嘢又有學問話。如果你當你食到有植物性嘅鐵質嘅話，可能當餐要有啲維他命 C 豐富嘅食材啦，咁佢愛嚟增強嗰個嘅植物性鐵質吸收。所以譬如可能木耳，咁你又會要配搭下彩椒啊，或者亦都有啲人話，咁你當餐就要飲杯橙汁啦咁咯。 哦，哇！這個即係頭先唔該先 ，Mimi 節目開頭嘅時候話好有學問啊。嗱，如果我係即係我一般市民啦、啊。我見到一個表寫住就係、是木耳金針，佢嘅鐵質咧就勁過牛肉嘅，我就已經信咗嘅咯。咦，咁我可以唔使食牛肉嘅咯，我淨係食呢一類型，就要配合埋其他，譬如頭先你所講嘅維他命 C， 去到幫助我哋個身體去到吸收。如果唔係咧，我哋對於植物性嘅一個鐵質咧就吸收就會減弱，就呢個就真係要問營養師啦。 是啊，以前呢我在澳洲读书那段时间都有在电视上有这些教育就是说呢 啊鼓吹都是鼓励要吃下红肉的，就告诉你红肉吃几片你就吸收到足够的铁质的了当日。但是如果你要吃菠菜的话，你就要吃一大盘，可能去到讲紧是一些大汤碗的话五碗啊这样你先等于几片肉的铁质的吸收。所以有时候会想，哇，我们吃不吃到这么多的菠菜嘅量咧，咁如果唔得嘅话就要注意一下，咁会唔会日久就令到我哋铁质摄取不足啦？咁呢一 part 嘅营养上嘅话，食素嘅人士系当然要去特别注意嘅。不过我又想提一个点咧，就系头先因为讲紧黄豆呢啲嘛，咁、 啊、 有好多人都唔知道咧，其实食豆特别好似黄豆啊呢类啦，豆类啦，扁豆啊呢啲可以好丰富蛋白质，但同时间其实佢亦都系好丰富嘅淀粉质、 哦， 即系等于食紧饭噶啦，系啦。 哇，咁犀利噶！我又冇谂到原来黄豆好似食饭咁样。 是啊，因为佢豆咧，其实煮嘅过程当中，你就开始见到佢慢慢会融化，会粉噶。 嗯。 咁嗰啲就系淀粉质嘅特质嚟噶嘛。 哦，哇，咁呢个就大家要留意啦。好啦，时间关系，我就问多少少啫。咁、例如我哋身体其实都好需要脂肪嘅，啲体脂啊，譬如我哋嘅内脏都会需要脂肪，如果唔系就撞烂晒啦。好啦，咁我哋喺呢一个动物上面，我哋当然好容易就吸收得到脂肪啦。大部分人都仲系过剩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食素嘅，食植物嘅，嗰啲植物性脂肪有冇呢啲咁嘅嘢噶？ 有好多添，我好多隐形咗你睇唔到。嗱、其实黄豆本身都有脂肪，因为可以做黄豆油啦。 吓、系、哦，花生油啦，咁即系嘛？ 冇错，系啦。咁亦都素食者，我哋都好建议佢咧食下啲果仁类啊、种子啊呢啲。咁所以亦都系油分嘅来源嚟嘅。 哦，咁佢哋嗰啲植物性嘅油分啱唔啱我哋本身咧动物吸收嗰啲嘅油分嘅咧？ 絕對啱嘅。油分方面嚟講咧，個吸收我哋即係一個人類，我哋都係建議從食物性嘅脂肪我嚟吸收為主嘛。所以我哋話用油就唔好食豬油啦，呢啲啊雞油啦，就多啲係一啲嘅植物性嘅，譬如橄欖油、芥花籽油等等呢啲。所以係果仁類嘅油我哋好適合嘅。咁甚至乎素食者亦都即係可以跟潮流，而家都有牛油果嘅熱潮啦。咁其實牛油果都係一個吸取好多油分嘅来源啦，系啦。 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吓。咁有关呢、這个，譬如系素食上面嘅技巧咧，我哋又打通咗呢个素食元宇宙啦 ，Mini。我哋可以每个月揾一日咧，讲下呢一类型嘅题目，等啲听众一齐啊 ，Green Monday 嘅健康下嘛。咁 啊， 今日咧就倾住咁多先。咁啊，下个星期再揾 Mini 啦。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像我般化，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咁啊，朝头早嘅时间，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啦，七点零七分嘅早上啦，四月十八号嘅，咁啊，出边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5%，咁啊，有啲射击练习通告，咁啊，先同各位听众咧望一望，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好，另外一张咧就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嚟啦！今日朝头早咧就系 Didi 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 早晨。今日朝头早嘅呢一个嘅叫做交通情况系点样咧？ 几好嘅，咁都系行上嘅车龙啊。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啦，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个樽颈位比较车多。咁另外咧有一个紧急维修需要封路提一提你噶，喺九龙区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胜利道封咗慢线呀，经过咧要特别留意啦，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短短地咁，即系出边都冇乜嘢。 暂时 冇乜嘢啊吓。 希望继续都系冇乜嘢。 系啦，咁其实见到普遍嚟讲咧，咁都系车就一定多咗噶啦。咁亦都多咗学生翻学啦。系啦，咁大家要留意住啊，咁尽量安全车速，咁保持行车距离，咁亦都就系令到大家路路畅通啦。 冇错，都系讲啲开心嘢俾市民听下。 好啊， 嗱，机场咧就而家咧开始好多人噶啦，开始多人去嘛。咁而家机场巴士路线咧再多一条新噶，系。喺四月中， 喺边度 开始嘅？就系咧， 已经开始咗噶啦， 系开始咗噶啦。喺城巴咧就会开办一条新嘅机场路线，叫做 A25，就系会由启德嘅经呢、這个启德经呢个港珠澳大桥嘅香港口岸啦，来往呢个赤立角机场，咁方便启德啊、土瓜湾啊、黄埔、红磡同尖沙咀嘅市民咧、 哦、 去机场同埋港珠澳大桥嘅。咁同埋搭呢一条嘅城巴 A25号路线咧，都有几多优惠噶吓。咁、先讲翻啦，其实之前咧，因为启德同黄埔咧系冇日间机场巴士路线嚟， 系啊， 哦、你又知道啊？ 我记得啊，因为我成日喺度谂咧，啊旧机场好似冇除咗的士之外啦，好似冇车直接去新机场嘅位咁样。 啊，系啦，所以咧城巴就谂到啦，咁而家咧就方便咗启德同埋黄埔嘅市民，而家就有日间巴士去到机场，同埋去港珠澳大桥啦。咁而家大家多个选择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尖沙咀啊嗰啲啊梗系有啦，咁、但系咧最主要就系启德同黄埔嘅市民咧就好开心啦。咁 A25路线咧讲俾大家听，全程收费系39蚊啦，每30分钟一班。咁开办嘅初期咧，但系咁我记住，限咧星期六日。 公眾假期咧，提供一個早上至到晚間嘅服務。呢一條路線比較得意㗎，就係只係提供星期六日同公眾假期，好多咪淨係提供星期一至五嘅小白。 係 呢一個咧初期咧就只係提供 星期 六 日 公眾 假期。 系啦，所以一至五大家咧就唔好谂住搭啦。咁啊，同埋可能星期六日假期，你知唔知啊？原来好多人去港珠澳大桥噶，因为呢排假期咧，我妈咪咧有优惠嘛，去嗰度、去澳门啦。咁成日都会搭呢条巴士路线，哇，差唔多成车咧，三分之二嘅人咧都系经呢个陆路口岸啊，经呢个港珠澳大桥、 哦。咦，我都想试下咧，由呢一个方向就去、 你 去 澳门。我未啊，我未行嗰条桥啊。咁我都想试一试，因为以前去澳门嘅话咧，都净系坐船。咁条桥起咗之后咧，咁我都听过几多 feedback， 即系通特别通关之后啦，咁大家就哇，而家咧就去澳门好方便啊，又坐巴士去一声九个字系啦，咁同埋你陆路咧就容易控制，因为佢啲班次都 好 密 添啊，系好密，佢好似复活节咁样，咪话有啲人咧要排好耐嘅，咁但系虽然我都系有去到复活节系排啫，但系佢啲人流咧系不停咁样俾你过，都唔使要停喺度等噶，多人啫，但系多车俾你消化到，即系等好快脆。 系咯， 即系第一二日咧就可能就比较好似你哋讲话礼计啲啦。咁、第三，因为我系第三、第四日去咧，就可以疏导到更加多巴士去同你分流。人多，但系最紧要佢车多嘛。咁所以咪可以分流到咯。 系啊， 都可以试下搭呢条线啊。 咁45分钟就去到嘛。 系啊。 咁你谂下，如果佢喺港珠澳大桥或者附近啲居民咧，咁佢哋去澳门就我假设佢都要一小时啦。其实随时咧仲快过去即系出柴湾嗰啲位。 系啊，点解咁样讲？同头先你讲得好啱啊，唔需要预时间。好似嗱，你搭船嗰啲你即系规定唔可以迟，一迟只班船就开 了。又买船飞啊！哎呀，呢架船冇咗啊！可能之后有半个钟或者一个钟啊。 因为我点解咁紧张咧？翻嚟嗰阵时咧，就复活节第四日咧，我惊好多人搭啦，我惊排得耐啦，咁所以我就买定咗船飞。哇！嗰日咧，点知咧塞车喎澳门，因为你嘅船咧，我已经预早咗一个钟头噶啦。咁你如果搭冇，即系你如果迟咗去，班船会开噶嘛，所以好紧张啊。咁我同我先生讲话，其实咧冇办法，因为你系假期先惊会多人排、多人等车啦。如果唔系，尽量都系搭翻巴士咧，因为你去到买飞，佢又冇限你几点钟嘅，最好咧去到嘟嘟咁啊搞掂， 系啊系啊， 咁所以其实都有方便。 同埋啲交通咧，如果能够即系更加平民化嘅话咧，以前大家都会有个 concept 就去澳门啊坐船。是特別啲嘅，即係啦，有呢個心態。咁但如果你變咗坐車都去到嘅話咧，大家就變咗真係一個生活圈啦，咁啊容易啲去到啦。 冇錯，最特別係咩？啲長者，好似我媽咪嗰啲咁樣，過咗65歲，哇，幾平啊，30几蚊啫。你搭船要160几，好似爭咁遠啊！所以我啲長者嘅親戚朋友多數都係搭巴士咯，因為個價錢爭得太遠，爭幾倍。係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誒，唔係假期嘅話，啲長者你知唔使翻工嘅話，可以平日去試下都唔不妨噶。 朝頭早去，其實夜晚翻 係啊，好多都 係 咁樣，係咯。咁你好似你话斋都系，虽然话就话搭车九个字，当然你过关啊，依样嗰样啊，都要一段时间啦。 系 咁，所以大家都要 去到即系食下嘢啊，咁啊游行下、行下、影下相、打下卡。 系啊，食下嘢都几开心啊，嗰度食嘢都 OK 嘅。 系啦，跟住就翻嚟，咁啊夜晚又瞓下觉，即系翻嚟屋企瞓觉，其实真系都几方便。 方便噶，你可以试下同阿仔啊、老婆行翻转啦。 系咯。 吓，咁我再讲下个优惠先。 好。 咁啊，30分钟一班啦。咁咧，但系咧，记住啦吓，假期咧就系提供早上至晚。晚间就启德开出嘅，早上至凌晨咧就机场开出嘅服务啦。咁另外啦，包括埋咧城巴机场快线咧有预售来回套票嘅，即日来回优惠嘅啦，同埋巴士转乘优惠。如果即日来回优惠咧，就特别适合一啲咧，即系啱啱即日来回或者系送机啊，或者系做嘢嘅朋友啦。咁大家乘搭呢个 A25号线嗰时咧，使用翻八达通啊或者系电子支付工具俾钱嘅时候咧，喺同一日嘅尾班车搭翻去嘅话咧，你可以咧用呢个支付工具咧回程嗰阵时咧，哇减半啊费用， 哦、 即系39蚊减半即系几多咧？嘟嘟嘟嘟，差唔多20蚊啦。 系啦，咁佢系我又要即系我好似平时咁搭，佢就已经自己扣翻定还是我系要另外再买一啲新嘅 package 咁样咧？ 啊，你呢个问题问得好好，我要问下城巴先。系啊，因为佢总之系回程扣翻减半，我谂佢应该即刻减翻。 应该系自己做嘅， 应该即刻做翻。 即系优惠或者减价呢啲咧，最好咧就 佢要即日 市民乜嘢都唔使做。就已经可以攞到晒。 即日回程半價，應該佢即刻就係佢會 detect 到你係即日嘅，咁佢即刻扣翻你假日，更加唔得啦。咁再同大家講服務時間係點樣咧？啟德協調道開出嘅咧，就係朝頭早8:02到夜晚嘅8:02啊。啟德開出嘅朝頭早8:02到夜晚嘅8:02咧，咁主要都係途經呢一個土瓜灣啦、紅磡啦、黃埔同尖沙咀嘅。咁好啦，機場開出嘅咧就係朝頭早10:00到凌晨嘅12:00啊，時間都幾好噶。朝頭早10:00到凌晨嘅12:00，咁只限星期六日同公眾假期嘅啫。 咁大家留意啦，咁记住啦，唔好諗住一至五有得搭假期嘅话呢，佢可能分流因为太多人唔 係、啊。或者试一试呢个航线先。 冇、错，多人搭佢、可能开埋星期一至五囉，又係、逐步逐步。 係啦，呢条路线如果好嘅话呢，咁又继续加开囉。 係啊，所以都係大家盡量利用呢条线。 啱啊，即係例如好似我住啲咁山卡拉嘅地方，而家佢朝头早都有一啲特别车可能出荃湾嘅。即係由我嗰边大埔丁角嗰边呢就直接出荃湾，跟住有一啲直接出观塘咁样嘅。咁你有人上落，咁咪可能朝头早嘅特别时段又开多一两班啊，即係等啲人又唔使再兜入去市中心入面，就可以直接去到返工嘅地点咁。咁有客嘅固然之，即係嗰啲供应商就会諗下办法点样俾多啲服务啦。 係啦，你讲得啱啊，特快先其实真係好好，又再讲返屋企楼下嗰条巴士先。哇，佢头头得嗰三班啊，因为太多人搭嘅需求，跟住而家搞下搞下变咗朝头早呢就开五个钟头囉，即係开多咗好多时间同埋开多咗好多班车。 係啦。 咁希望大家利用啦，即係巴士公司都係一番苦心，希望大家疏导大家嘅。 係嘅，运输处都好努力同啲巴士公司。 係啊，同巴士协调当然啦，佢哋开每一条嘅巴士路线都要同运输处商量。 係啊，唔係话开就开㗎。 梗係啦，每一样嘢都有商有量㗎嘛，係咪小白？ 诶，唔该晒 Didi。 好， 唔该晒，天气方面问问阿欧啦，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系咪 Vicky 都喺度啊？想问 啊，系啊 ，Vicky 都喺度噶，系啊， 系系，不过佢就未出声字，系咪啊？ 系啊，我叫佢同你打声招呼先啫，系啊， 真系乖啊，真系乖啊，咁早翻到嚟啊吓，咁啊慢慢一步一步 pick up 个节目啦。咁喂，今日天气麻麻地，继续灰蒙蒙一片咁样啊吓，你都见到即系。好似大家都有备而来，就係、是、要攞返把遮啦。 哦，今日要啦、 要喎、头先都索无端端落咗几滴雨囉。咁、我唔知道係即係局部地区有啲雨粉仔定还是点。你会睇到呢今日落雨嘅机率都几高喎、同埋呢沤緊打风咁啊。好似嗱好似呢当然嗱边度有个风形成呢我就知道小白你醒啲嘅你有阵时会。观看呢个天象话哎呀唔知边度边度呢又好似仿佛啲热带气旋点点点啊咁样啦。咁我今日就纯粹即係睇感上觉得哇咁焗嘅沤雨喎。咁 沤雨嘅其实沤雨因为嚟緊听日开始都落雨㗎啦。 係啦好似嚟緊啲天气都唔太稳定啊同埋好似读呢个详细天气。 星期三至星期五都会大雨添㗎咁大家留意住啊。 係啊咁啊要留意除咗天气啊咁啊嘅路面上面嘅车又多翻好多啦，再多啲人去翻工翻学啦，咁 OK。礼拜二嘅早上精精神神翻学就 OK 啦。好，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 唔该晒，唔该晒。咁啊，而家早上嘅7:17啦，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薄雾，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以及咧就狂风雷暴。咁啊，睇翻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啦，咁啊，星期三。四五咧，咁啊呢个降雨率咧都系中高至到高噶吓，咁啊星期六咧先至开始咧就系俾大家回一回气啦，咁所以要洗衫嗰啲就快啲洗埋佢啦。好，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都系属于低水平嚟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啊，呢、這个环节咧，继续有志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去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啊！ 早晨啊，欧，早晨，大家好。 系啊，咁啊，周博士，嗱，上集咧，我哋就用咗四道啦，咁啊，去讲出自己一啲心声啦，一啲肺腑之言啦，亦都希望对方能够明白啦，亦都可以坚定自己立场嘅。喺个过程入边，自己唔委屈嘅。真係可以好直白咁樣講到之餘，又將個信息完整咁去、叫做發放出去啦。嗱，今集咧，我想講多少少咧，關於啊嚟緊即係都係父親節、母親節啦，因為踏入五月啊、六月等等啦，對屋企人嘅一啲道謝啊，四道入邊有一個項目都係道謝嘅，同媽咪難以宣之於口啊，有陣時好難去表達，反而細路仔容易啲，翻學嘅時候咧。就會容易啲母親節咧，啲美術堂啲老師話：，喂，大家整朵花俾阿媽啦，或者寫張母親節卡啦，去道謝啦。啊，人大咗咧，你會覺得啊，爹哋媽咪嗰啲短信咧好多餘啦，好煩啦，朝頭早嗰啲長輩圖啦，永遠都係即係一式一樣啊 ，forward 嚟 forward 去啊。但係有陣時你唔覆翻媽咪呢啲叫做長輩圖啦。对方又可能会摆喺个心入边唔开心喎、咁样点去道谢呢 可能都是今日想聚焦的议题。咁啊，周博士交俾你去讲啦，唔该。 哦，好好啊，阿欧吓，你讲呢个好好啊，就是我哋对父母都会有一份感恩之心，但系我哋好多时讲唔到出口，除咗唔习惯咧，另一个好实际原因就觉得阿妈你好烦啊，老豆你好啰嗦，或者你好冷漠啊，我点多谢你啊，我抗拒你啊，即系我好爱爸爸妈妈你，我好爱，但系又有好抗拒你嘅部分，咁我点多谢咧？我多谢你咪好假咯。今日咧想做一个好好嘅示范咧，咁好多谢阿 O 提出一个咁重要嘅问题，特别迟啲母亲节、父亲节，咁我可以实质点做咧？嗱，我哋假设如果我好抗拒我爸爸或者妈妈，觉得佢好烦、好啰嗦、好操控，得唔得？同时我又好想多谢佢，我真心想多谢嘅，咁可以点做咧？咁我渴望能够，正如正话阿 O 一开场就讲，唔委屈嘅，我能够真诚嘅，能够表里如一嘅。好嘛，我而家做一个简单嘅示范。 唔该，周博士，咁交俾你啦。嗯， 好嗱，我而家想象嗱，我会鼓励咧，如果你讲唔到，可以写出嚟嘅。而同时，如果讲到咧，特别而家手机留言系好方便噶嘛，你录音留言嗰个声音个力量，特别如果能够真诚咁做咧，个力量系非常非常大嘅。好，嗱，我示范一次啦。假设妈妈喺我面前啦，我当妈妈先啦吓，其实妈妈爸爸一样嘅啫，妈妈。我好想借母亲节呢个机遇咧，好想同你讲一声，我真系好多谢你。其实好多谢你系我妈妈，你永远都系我心中最有爱、最伟大嘅一个妈妈。我开心，我系你嘅仔女，做你嘅仔女系我好大嘅福气。下一世有机会咧，你都继续系我妈妈，或者我做翻你妈妈，照顾翻你。嗱，我特别开心咧，就系旧年嗰次我跌伤咗入咗医院，你日日攞汤嚟探我。哇！山长水远，你都日日咁攞过嚟，我真系觉得辛苦你啦，妈妈。或者细个嘅时候，你一个凑我哋几个，哇！你做好多好多嘢啊，一个小女子兼顾几份工作，所以妈妈多谢你。我最多谢你呢，就是你嗰种为屋企无微不至嘅付出，甚至有时忍辱负重，因为有时老豆咧都好多情绪嘅，都有好难顶嘅部分嘅。甚至我有時咧都有脾氣發泄喺你身上嘅，但我見到媽媽你都係默默付出，而從你身上咧，媽媽我真係學到咩叫負責任，從你身上咧我真係學到咩叫忍辱負重，所以媽媽因為你嘅付出，因為你嘅愛咧，我見到我都成長咗，我自己咧都更加懂得去關心人，我而家對住我伴侶咧都更加細心，更加關心，對女性有更多嘅體諒同尊重。所以妈妈多谢你，最后妈妈我想答应你，你放心，我今日已经长大，我已经有我伴侣了，所以妈妈你可以尽情享受你的人生，你有任何事需要我能够做到，我一定做，我好渴望能够陪伴你，能够令到你好幸福啦，好愉快，好平安，好度过你未来的日子，你放心啦，我大个仔的啦，大个女的啦，我会生性的啦，妈妈我爱你，多谢你。刚才我做个简单解说先吓，刚才我做咗四样嘢嘅吓。第一，首先多谢妈妈嘅行为啦，喺行为层面啦，咩细个咩煲汤啊，咩我入医院等等啦。而喺行为层面，跟住我落到佢嘅动机，就系妈妈做啲行为背后嘅正向出发点、positive intention， 得唔得？而第三咧，即系讲佢背后一个点样嘅人。而第三好重要啦，就系、是。我因为妈妈你的付出而我成为一个更正的自己、我成为一个更正的人，令到妈妈或者爸爸看到她的付出是非常有价值的、即不是只是赞她多谢她，而是我因为你的付出我变得更正。第四就做一个承诺，我答应你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好吗？阿欧你觉得怎样？ 我觉得好好、我刚才都一路抄低，因为讲真的、饭几时都有食啦，即系或者妈咪需要嘅嘢，即系你开始事业有成，或者开始叫做收入稳定，其实你都可以输出到俾爹哋妈咪。但系真系好真挚嘅一番说话，我估个阿妈可能喺你面前真系喊起上嚟，即系好少沟通，尤其是现代人，即系譬如WhatsApp 都系冷冰冰嘅。就是说啊饮饮汤啊几时返嚟饮汤啊，咁可能即係做仔做女嘅都系惯咗答上司嗰啲口吻啊 ,yes, no, 或者maybe next week 咁样，即係如果我自己都会用英文答添啊，即係我自己都系差嘅呢一方面，好诚实面对自己一次，咁所以 頭先我好 appreciate 阿華山博士去做呢一樣嘢，咁我都覺得自己都可以喺當中有所學習啦。咁我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可以有所學習。咁呢個絕對係一個好嘅學習嚟嘅，好嘅習慣嘅，亦都如果你每件事或者每樣嘢都可以咁樣做到，啱唔啱啊？華山博士，嗯， 係啊，係啊，你講得好好啊，就係一個習慣嚟嘅，所以我鼓勵大家由簡單嘅開始。最簡單開始，會多啲多謝對方啦，而開始養成一習慣，多謝對方唔係淨係多謝對方嘅行為，唔係淨係話你碗洗得好啊，或者你呢個花油做得好啊，係呢個行為背後你好有心啊，或者你好願意幫忙啊，或者你好善良，即係等等咁樣啦。你好有愛，即係多啲講佢背後一層一層咁落，好嘛？咁我哋未來嘅節目會分享更多呢啲唔同點樣有效同人溝通，點樣去做更多心靈嘅轉化。咁我希望我哋可以好生活化，令到大家創造更和諧、更舒服嘅人際關係，而更重要就係更和諧、更舒服嘅自己同自己嘅關係，好嘛？ 好，完全明白晒啦！今日咧非常多谢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咁多，多谢周博士，我哋下集再倾，多谢你，拜拜， 拜拜。 长笛俾你。把脱手在网边，勤力上尽难在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住盐湖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练，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深宵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隔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音管再吹，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日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笑逐个对原来挂念，敲响三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我他，回复同样位置角色，纯属就似那一天。时间莫等。晚忘记家中宝贝女，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有乐与爱，喜与怒和离愁必须，明日各自应付际遇，各有各归去。便奏下去，随旋律走过年轻高低曲折之旅，命里指挥棒会指着谁，谁人延续下句，人生有太多累，人生这乐章真的有趣。 好啦，早上嘅7:29，揾嚟呢首歌曲啊，李克勤嘅延续。 25度咯，咁啊，希望大家咧按时出门口，唔好迟到。今日精精神神，咁啊，转头翻嚟7:30之后，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将会进行最后一日考察，完成六日香港考察行程。夏宝龙昨日继续同不同界别人士见面，包括同本地和外国商会代表座谈，并且分别到访港交所和金管局，并且考察香港科学院。夏宝龙又去到香港科技大学同师生代表交流。他昨晚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坐船考察维港，听取维港两岸发展建设和香港文化旅游基建的最新发展。东区医院一个病人求诊期间在急症室厕所里面失去知觉，最终不治。院方非常关注事件，已经透过早期事故通报系统向医管局通报，个案将会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院方话，涉事的58岁女病人患有长期病患，她因为发烧和咳嗽，星期日深夜去到急症室求诊，第二日朝早11:多经医生诊断之后，获安排等候作进一步检查。当时情况稳定，不过医护人员其后准备为病人做检查的时候，在等候区和两度透过广播系统呼叫病人都找不到他。医护人员其后在急症室等候区无障碍厕所里面发现病人失去知觉，随即为他进行心肺复苏，但是病人在下午5:06不治。院方已经同病人家属会面交代事件，并且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会尽力为家属提供所需协助。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早前在中国斡旋之下恢复两国外交关系。伊朗说已经正式邀请沙特国王萨勒曼访问伊朗首都德克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说，总统莱希在收到萨勒曼发出的访问邀请之后，已经以书面形式对邀请作出回应，并且邀请萨勒曼访问德克兰。他又透露，两国外长都已经互相发出访问邀请，两国各级别官员的互访将会在完成必要规划之后进行。另外，卡纳尼说希望两国能够按照计划在下个月9号重开各自的外交使团，以便伊朗朝圣者能够利用大使馆提供的服务参与朝圣活动。法国总统马克龙就退休制度改革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强调退休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说由于法国人口预期寿命延长，退休人数增加，改革是要确保每个人都能够拿到退休金。马克龙对于退休制度改革最终未能够取得一致共识感到遗憾，但是他都对民众的愤怒予以理解，会倾听他们的诉求。他又提出推动国家发展的三项计划，包括应对失业问题、保障国家秩序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这一次是马克龙签署退休制度改革法案之后首度发表讲话，分析认为他的讲话是希望平息因为退休制度改革造成的分歧和争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讲一宗意外事故喺九龙嘅龙翔道啊，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大埔道口嗰度咧有意外，现时一带咧有少少挤塞啊，经过时间小心同忍让啦。龙翔道观塘近住大埔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交通有少少阻塞嘅。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去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博康噶啦，大老山隧道九龙应该是沙田啦，沙田去九龙咧龙尾喺小沥源附近嘅。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咁啊新界咧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跟住屯门市广场去到兆康站嗰段就多车嘅。后一啲嘅元朗公路去屯门咧就府地至到福亨村段多车。清水湾道嗰边都繁忙㗎，清水湾道九龙近住银线湾回旋处去到坑口嘅永隆路多车啦。另一段嘅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至到教职员宿舍段都系繁忙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如果 DSE 考生确诊2019冠状病毒病，将不可以进入一般或者特别市场应考，但是可以选择在考评局的指定市场应考，而市场设置于新蒲江景福街96号的文理书院九龙前校舍。 如果考生在考试之前已经感到不适，应该尽快进行快速抗原测试，如果结果呈阳性并且认为身体状况适合到指定市场应考，应该尽快联络公开考试资讯中心提出申请，并且要提供确诊证明，例如医生指48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或者是24小时内快速抗原测试结果。 如果考生在考试当日才发现确诊，必须要在早上7:30前联络公开考试资讯中心，要求到指定市场应考，并且到达指定市场的时候出示确诊证明。公开考试资讯中心的热线电话是3628-8860，亦都可以透过电邮 rat@hkeaa.edu.hk 联络。 考生亦都要留意需要自行安排前往指定市场的交通。 确诊考生如果未能够应考，可以向考评局提交相关证明文件，申请成绩评估。今年科目评审成绩最高可以获得第五级，详情可以参阅考生手册及文凭试网志。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同齐集五星星。 使用2元搭车优惠最紧要合法，受惠对象包括60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同合资格残疾人士，60至64岁人士必须使用落油卡，唔系就要俾成人票价。唔合资格嘅人士用2元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监禁。非法使用2元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千祈唔好试。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全职妈妈沈慧星曾经是顶尖大学高材生，婚后选择上夫教子，女儿渐长，沈慧星决定重返职场，却因此同丈夫盛光川产生分歧，两个人需要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4月18日起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广播95周年，金曲荣誉大奖得主顾家辉先生。 狮子山下曾经以电视剧开餐送饭嘅，是他也是你和我，当年情留在心中，好像醇的酒。即使世事常变，顾家辉嘅经典却拥抱着永恒。 广播95周年， 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Vicky 同大家睇睇天气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咧系有阳光，而最高嘅气温咧就大概系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会有间中嘅狂风雷暴同埋骤雨啊！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3%嘅。 今日都落得出少少几滴啦， 系啊，开始落雨啦， 滴滴仔系咪？ 系啊。 滴滴仔啊！哇，好多年冇开滴滴仔啦，乒乓波都少玩。你识唔识玩乒乓波啊？ 叮当波 啊！叮当波啊！ 叮当波，成个 乒乓波 又都几中意打啊！有段时间都沉迷啊，特登去学啦，跟住又买一块拍，跟住好劲好劲，跟住啊打咗一段时间，觉得冇乜进步，同埋你打乒乓波好讲对手噶嘛。 有冇咩分直板横板嘅？你都 哦，依家全部都打横板噶啦。 因为细个你有直板噶嘛，你记唔记得？ 当然仲有啲专业嘅选手打直板，跟住我就问啲师傅啦，即系题外话讲少少啊。点解依家全部人都转晒横板呢？即系你见个国际舞台啊，你睇亚运、奥运都系啊。佢话咧，原来横板咧系。比较灵活多变啲，同埋喺制造好多唔同旋转嘅时候咧，比较有技巧。 系啊，即系如果有打乒乓波嘅都知道，其实如果你直板要打反手咧，都几吃力噶。咁你如果你横板，如果你正反手都可以好快脆咧，就落到嗰个力度喺度嘛。 我细个即系我小学咯打乒乓波，啊唔系初中打乒乓波。 我都系打到初中就冇打。 你个样似识打乒乓波啊？ 你 有样 仔咯， 佢个样唔似识打篮球咯，因为系啊。咁你實會有啲活動或者運動會玩男仔嚟㗎嘛， 羽毛球嗰啲 係容易接觸嘅係打乒乓波，因為平靚正㗎嘛。咁最記得嘅就係而家唔知仲有冇喺度嗰個牌子呢，流星㗎嘛， 有 流星嗰、那個乒乓波板㗎嘛， 攞嗰個硬幣會刮走咗個牌子㗎嘛， 流星咁樣，咁 佢印落去㗎啫嘛， 以前嗰塊膠係自己黏㗎嘛，仲要係去買㗎、哦。 哇！你玩得到專業㗎咯喎， 唔係專業，因為咁樣買係平啲，同埋叫做懶專業。点解呢？究竟你用胶粒定还是反胶粒啊？两种黐法嚟嘅，两种旋转唔同嘅，即系呢个细个时候。 旧时嘅年代真系好啊 ，default 啲嘢咧就系贵啲嘅，自己整啲嘢咧就平啲嘅。 系啊， 依家个年代咧。就自己整啲嘢貴啲嘅，佢 default 出嚟原廠俾你咧，就平一大截嘅、 啊。我都記得我第一塊嘅乒乓波板咧，就喺屋企樓下文具鋪買，我仲記得係$5，即係凹凸板嗰啲咧，直板咁啊。 嗰啲好啊，唔食西。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嗰陣時咧，我就係用呢塊板練嗰、那個，諗住用嗰啲咩必殺開波咧，咩十字西嗰啲，唔知有冇聽過？咁咪懶型咁樣啦，咪掉到個波鬼聲咁高，唰一聲佢嗰啲咧。點知因為我逢用嗰個凹凸板，學嚟學去都學唔識。 佢粒凸板叫反胶粒同埋正胶粒啦。头先小白讲嗰啲十字西咧，就系侧旋。 系啦，冇错。 嗰啲就已经系高一个档次，我哋已经唔识啦。 我特登俾钱学噶，所以先喺度抄下试吧。系啊，嗰时我真系好认真打过一轮乒乓波，觉得好有趣啦。不过都系啦，即系。坚持一样嘢，一定系比学一样嘢困难好多。 以前打乒乓波咧，即系又唔会话咩 book 场嗰啲嘅，真系喺 街场 落街，跟住你就算好大风咧，你都会照打嘅。 系啊， 即系你大风你咪就个波咯。而家啲人大风少少就唔得噶啦。 即系讲埋少少就以前经常都试啊嘛，踩凹咗个乒乓波咁点算啊？唔系抌噶。抌落熱水度， 系啊， 整翻帳佢。 呢個 ETV 啊，即係教育電視。 但你有冇發覺咧，整翻帳嗰啲乒乓波咧，冇咁好打，同埋啲聲嗰啲唔同。 梗係啦， 聲唔同啊。 原裝嘅清脆啲嘅。 係啦，係啦，係啦。 咁但係如果凹過再整翻嗰啲咧，就會裏邊好似有啲聲咧，因為我啲迴響咧有啲問題啊，即係聲音反彈喺裏邊咧，出嚟嘅時候有啲嗡嗡聲咁樣。 哦，係啊，係啊， 清脆。 咦，睇嚟你都係乒乓波愛好者嚟嘅喎， 係啊， 認真。 咁你會點知道嗰個波究竟有冇凹過咧？ 當然你見到個痕咧， 係啊， 我哋以前咧扮識開波啊嘛， 嗯， 攞個波擺個嘴前面吹一吹佢先， 係。 睇啲咩聲？ 雖然唔知吹咩， 依家唔得。國際兵聯唔可以吹啊，因為 Covid 啊。 而家唔吹得啦嘛， 而家唔得啦。 同埋會打乒乓波啊 ，Vicky 你 冇啊，羽毛球多。 哦，係 咩？咁你休息一陣先，等 我 哋講多兩句乒乓波先。 打乒乓波咧，其實都得意喎。因為以前細個僆仔咧，有啲人真係會成日踩粒嘅，因為執波嘅時候踩粒嘅成日都。 係啊。 咁你踩粒咗咧，翻去整翻仗佢咧，咁啊有陣時有啲人衰嘅，運過關又或者係魚目混珠咧。就同人哋換咗啲乒乓波，咁、所以咧，我哋會喺乒乓波上面咧寫自己個名，用翻啲原子筆寫自己個名，即係以示呢個波係我嘅， 係係係， 好多呢啲小朋友嘅回憶 嘅，幾好幾好。咁啊，乒乓波通常我細個就睇嗰個漫畫啦，但佢主要唔係教你打乒乓波嘅，教你另一啲嘢。叫道中兵团啦， 呢个系第二样嘢嚟喎， 系啊，但系佢真系讲乒乓波噶，原先起初第一二集都系，之后就唔系好认真讲乒乓 波。如果唔系就再后期啲，即系几年前嗰套电影咯，日本嗰套， 诶都唔记十几年前， 十几年系咩？ 你讲李灿森同埋 蛙冲 洋蛙冲洋界嗰套嘛，系咪啊？ 日本嗰套系啦， 蛙冲洋界 十几年前噶啦，吓大哥。系啊， 最差唔多十五至十八啦。 有段時間好中意蛙沖洋街，跟住佢之後學壞咗，又情緒問題。 佢本身個樣，佢本身已經行壞嘅路線㗎啦，個樣啫。 但佢好型㗎， 但係原來佢真係壞。 係啊，蛙沖洋街好型啊！我估有十二年啦，呢個作品。 咁耐啦！ 你唔好話幾年前啊，鐘哥，時日如飛，估唔到喺你嘅年代應用得到。你 check 翻你揾下。 唔 係 呢個蛙啊 ，Vicky， 係幾多年啊？揾唔揾到啊？嚇！ 我睇到個漫畫先。 係啊，你哋一陣。 道中兵团咯，道中兵团我以前都好迷 噶，系 啊，好迷。 咁但系乒乓嗰套电影咧， 九六年个漫画，个漫画系96年， 系啊系。你一阵再补完翻啊，可能听众朋友又同我哋补完翻。嗱，原先今日个大命题咧，讲完天气啊，顺理成章讲冷气嘅，点不知就即系自己多嘴讲两句乒乓波啦。不过唔紧要，今日咧都系消委会日。啊，点解咧？消委会出咗好多唔同嘅报告啦，有讲下几字啦，有讲下冷气啦。咁冷气一定要讲啊，因为琴日 Vicky 都有讲啦，即系佢话嗰啲蚊啊咬得好劲啊嘛。咁开冷气应该都帮到手嘅，理论上，因为个温度都令到啲蚊咧就唔太中意咬人。 讲开蚊咧，我都忍唔住讲下一两句。我个细仔咧，佢真系俾蚊咬到啊，因为我话有蚊又有蠓咧，咬到个头好似 Iron Man 个盔甲咁样，红晒成个猪头咁样。 中医师有冇啲方法可以防蚊啊？吓 系可以闻，跟住所以而家就有阵时即系要焗住开冷气，甚至乎开埋蚊，即系嗰啲电蚊液啊，即系等嗰啲蚊咧，就算闻，即系都喺度噶啦，未必走嘅，但系令到佢哋嗰个活动能力减低，都好啊。 系 要谂好多。 咦，我帮你搵到啊，钟哥，2002年 啊，都唔系十几年添嘛。 2002年系咩概念？沙士之前啊， 21年前。 系啊，你谂下，你谂下几耐？我就话好耐噶啦，但系几耐我真系答唔到你 exactly 个年份。系啊，你话几年前？ 几年前？ 好啦，咁啊，讲开啲年轻嘢啊，讲下呢一个先。咁啊，消委会做咗另一个报告咧，就系今年啊首季咧，一共啊接获31宗咧有关啊网络游戏嘅投诉。咁啊，其中一位咧13岁嘅少女啊，20天之内咧货金90,000元啊，购买呢个虚拟道具啊。咁啊，消委会就研究啦，政府参考其他地方嘅经验咧，实名注册一啲监管嘅机制。喂，咁呢个都关事喎。嗱，打机个时数管唔管一件事咧？打机你货金货咁多咧，确系过咗份 啊！即系奇怪，我拍戏咧，即系都要买道具噶嘛。如果个道具同我讲，导演，我哋买咗90,000元道具，哇，我真系喊啊，真系90,000元道具，哇，真嘅我都喊啦，更何况我睇唔到嘅，90,000元睇唔到嘅道具，点解要咁贵咧？ 好誇張，跟住另一個 case 咧，就係另一個細路仔啦。咁佢咧就個細路仔，另一個都係13歲，無獨有偶，應該13歲係比較喜歡打機定還是叛逆之年咁樣啦。咁 青春期 喺另一位投訴人梁小姐就話，自己13歲嘅兒子咧喺疫情期間經常上網課，佢對兒子長時間使用智能裝置咧就不以為意啦，因為有陣時都會上網課啦咁樣。咁啊，點不知咧？自己的仔咧一直沉迷手游啊，直到佢咧收到咧金融机构嘅月结单之后咧，先发现啊，儿子在扫款手游上咧购买呢个虚拟道具啊， 又系啦，又系哇，用钱用好多、啊，当中有5.9万咧，系儿子咧透过 A 公司嘅电子工具俾钱啊，跟住咧喺 B 公司嘅应用程式商店嗰个平台购买、啊，哇，佢都分几个地方买嘢嘅、啊，即系佢当买波鞋啦， 佢买嘅好有策略， 佢先喺 A 波鞋铺买一啲，跟住可能觉得 B 波鞋铺抵啲。再喺 B 波鞋铺买多一对波鞋，跟住再喺 C 波鞋铺，哎特价、啊，哎买埋佢啦咁样。即系我头先用波鞋嚟比喻呢啲手游嘅道具啦、嗯。哇，佢都几识买、啊，其实呢个 buy 啊嚟， 即系拣过啱用先买、啊，系啊，立乱嚟使钱， 佢唔系要立乱使，佢 呢 度使得 呢度俾咗钱就觉得，咦呢边好似贵咗，或者呢边嗰啲 benefit 冇嗰边咁好、哦，我应该两边同时手购，两边都落下货先， 因为正常、啊、你一次过咁你倾家荡产啦、啊，当呢啲。咁你咪一次过90,000蚊，咪一间铺头卖晒佢咯？佢唔系， 我又要攞翻我阿妈嗰句嚟讲啊！啊，读书又唔见佢咁叻， 可能佢读书都好叻咧，但系都系 投资啊！佢 都唔系投资啊！佢打机啊， 使钱啊！ 当然你一定会有另一番嗰啲手游学者嗰啲说法，就系话喂，其实呢啲虚拟道具可以转售出去噶。嗱，呢啲唔知啦，我哋仲系用大人嘅目光去睇呢啲手游年代咧，就好难去厘清究竟当中嘅价值嘅。即系我唔系讲个价值，你唔好话俾我听话喂，90,000蚊翻嚟，原来佢啲道具咧转下手都可以有 resale value， 可能真係真嘅。不過我又唔識啦。第二嗰樣嘢，我純粹講話，佢偷偷雞用阿媽啲錢買咗90,000蚊，呢個就為之過分啫。 呢個 為之過分啫。嗱，小白，如果你嘅公子13歲嘅時候，佢可能玩某一隻手遊，好中意玩，好似你咁樣，可能玩一個足球遊戲。喂，唔得喎，嗰個足球遊戲嗰個明星出咗件新波衫喎，我要幫佢換衫先。哇，件波衫限量版，虛擬世界咧賣400蚊，等我撳爸爸個支付系統買先。 我咧就一定會同佢講。即係一見佢玩手遊咧，就開始同佢講嗱，爸爸都有玩嘅，嗱，爸爸呢只 game 咧，嗱，歐叔叔都睇到，我哋都玩咗好多年，大家玩咗咁多年咧，但係爸爸從不課金嘅，要同佢講課金嘅唔好處，即係嗱，課金第一你嘥錢啦，第二你課金先至有呢樣嘢，即係證明你玩得渣啦。 爸爸正所謂攻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冇道具點打大佬咧、 啊，或者調翻轉頭。同你讲，阿仔同你讲，爸爸，课金嘅好处咧有以下几点，佢又真系讲翻俾你听。 系啊， 课金咧有可能有啲道具或者武器咧，其实课唔课金咧，佢都有机会得到嘅。通常啲套路系咁嘅，例如有关刀咁样咧，即系关人长嗰把刀，你一把刀咁样。咁你把刀咧，咁可能你课金你即刻有啦。咁可能要1,000+咁啊，唔知啦。咁但系原来咧，你可能玩过某一啲嘅关，又或者系经过咗某一啲嘅历期之后咧。你都可以有機會得到呢把刀嘅，所以咧就同佢講嗱，呢、這個人咧佢貨金會得到呢把刀咧，但係佢本身咧佢嗰個角色其實係唔勁嘅，咁你咧就經過咗一啲嘢，你歷練咗啦，你學習咗，你得到呢個咧就會更加好啦。咁雖然用嘅時間係長啦，除非屋企真係好多啦，咁咪同佢講咯，嗱，咁你學習咗呢樣嘢，學習嘅過程你學埋耐性。呢、這個先至係無價。 阿吉奇就體會到啦，即係作為一個女性啊，男人一講打機咧，你就冇聲出噶啦， 係啊，出唔到聲。 所以咧，一個識打機嘅女仔 就好叻啦， 好受歡迎咯， 就會覺得哇，犀利啊， 係啊， 俾心機啊， 所以男朋友咧，即係男仔一見到個女仔識打機，應該掹住佢 一齊打係咪？ 各位请听好，总觉都新纪录，随意能引领倾吐。不想狠抑压，却因苦恼，只懂叹气，自道清楚。当自己下降了普通话的 show， wake up， get up， it's time to let go。通往大时代派对似的热闹路上。投入庆祝判意象，引起万力圈扬，神奇坏的精神都站起，无惧缺氧。I'll bring out your fire now。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你要我真念求，你要放胆接受 ，Yeah。Bring out your fire now。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你有我的眼球，你有放到地球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那个水要调教，你要掀起两袖，你要破宇宙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走得有一旁，求你尽快跑。沮丧，然后放肆扬手，别日夜回望。 天色阴阴地，听啲有节拍嘅音乐，佢系 J 风冯允谦，入场人士请注意。 系啦，咁大家都要即系消委会嘅报告好啱睇啦。除咗头先阿 O 讲嗰、那个即系货金个问题之外咧，咁冷气都要讲啦。 系 冷气咧，咁啊 O 都知啊。其实而家原来咧网上面，即系喺呢个市面上买到嘅冷气机咧，我哋。嗱，譬如我係一個屋企，我要買冷氣嘅時候咧，我都會揾嗰啲一級能源效益標籤噶嘛。但係咧，最大問題就係原來市面上咧，即係都揾到比較部分嘅一級能源標籤咧。啊，佢話就係一級，但係佢嗰個功率咧，或者佢個慳電嘅力量咧，就未去到一級嘅。咁同埋咧，即係有陣時我自己都會諗啊。咁你一級嘅話咧，都仲係好講究嗰個你點樣去到用呢一部嘅冷氣機嘅。咁所以咧，咁啊啱啦。咁而家呢啲天咧，我相信都。多咗人會開冷氣，因為我諗唔係淨係温度嘅問題。香港其中一個最難搞咧就係個濕度嘅問題。咁我有問過，即係好耐之前都有問過電力公司啲朋友啦。咁有佢分享過喺節目，就係話如果同樣喺一個咁濕嘅環境入邊開冷氣定係開抽濕機咧，咁點選擇咧兩個？咁可能一般人就話哦，如果我想抽埋衫嘅，咁咪開抽濕機咯。咁但係個人咧就會其實係的而且確好乾嘅。 係啊。 系啊，因为你个系你喺个室内入边，然后个抽湿机去抽埋你个啲皮肤水分啊嘛，咁所以咧啊，原来呢一位嘅朋友咧，佢就会开冷气机。咁冷气机因为佢都同抽湿机一样啦，其实有分佢哋嗰个瓦数嘅，佢用嘅电压嘅。 所以一对夫妻喺屋企咧开冷开抽湿咧，对个老公唔着数嘅。 点解？ 就抽干 晒，抽干晒嘛， 所谓枯干啊， 好嘢， 好容易枯干， 系枯干噶。咁佢话咧，如果我同样俾一样嘅电费，冷气机基本上咧都系有嗰个抽湿嘅功能嘅，一样嘅电费，点解唔令到自己舒服啲咧？咁样好啦。咁除咗冷气呢个问题之外咧，原来咧听翻好多专家讲咧，呢个都系同温度湿度有关啦。原来喺一个高湿度同埋开始热嘅气候入边咧，人嘅情绪咧。就会变得越来越差，咁呢个大家好易理解啊！即系你见到一个人猛嘅燥啊，因为点解湿湿立立啊，猛啊，影响咗个情绪。以前咧，啲诗人都系因为呢啲时候就作咗好多发泄情绪嘅诗啊，都系咁嚟嘅啫嘛，好简单嘅啫。好啦，咁如果你想个身体，即系既然只系开一个冷气可以抽埋湿，然后令到全家人咧嗰个气氛系和谐啲嘅话咧，佢啲人就会有个讲法就。不如开冷气啦、你成家就你食饭夜晚你开个风扇大家都掹住食嘅。 係係。 咁有咩位呢咁不如呢就开一开个冷气。咁可以令到全家人舒服啲。咁都有啲 tips 嘅。例如你开冷气嘅时候你就算夜晚瞓我自己都系嘅。校时间制囉。咁我都系可能我开两个钟其实我熄㗎啦。咁佢自己熄咁又可以悭电。你又可以瞓得着。 係啦。跟住又会有人讲喎。 咩 又开冷气电费你俾呀、啊。即系咁样噶、哦， 好彩我屋企我俾嘅啫， 已经系燥噶咯，已经 系啊， 即系本来唔燥，但而家谂起啲电费又燥翻， 我开钱又燥， 你开住冷气，等佢吹住风，心平气和同佢讲嗱。 calm down calm down，嗯， 都是想你舒服量了 先，都是想你舒服， 好啦， 我都是锡你啫，想你舒服。 电费是不是你给啊？继续讲， 你就跟他讲，系啊，我给。最紧要一家人和和睦睦，嗯，开开心心。 咁啊，攞消费券去顶住先咯， 系咯，顶住先咯。 你都应该顶到一个月点都得啦， 虽然电费贵咗， 贵几都得。 咩啊？ 一贵都得 嘅，得嘅，得嘅。 我唔系经常开嘅呢啲嘢。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心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清卿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咁啊，睇下港股表现啦。琴日咧美市都升翻好多啊，咁有中资背景嘅所有嘅股票咧都齐齐破顶，咁啊亦都破位，几好嘅现象啊吓。今个礼拜系咪观察下个 CPI 嘅情况咧？以至今晚美股咧三大指数都升啊吓。不过当然啦，即系睇翻港股啲ADR 大部分都跌翻落去嘅，咁好啦，市况方面交俾 Cand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嗯，好啊，其实上个礼拜我哋都有讲过下，就其实个市啊，经过之前嗰两三个礼拜就比较窄幅啲啦，即系一路都受制翻两万一啊，同埋十天平均线留下之后咧，上个礼拜其实就 expect 佢系会试翻高少少嘅。咁但係當然就上個禮拜你見到其實個情況都係仍然都就兩萬一啦嚇，咁都掂都冇掂到啦。咁但係今個禮拜我覺得就應該係會承接翻上個禮拜上市嘅情況之下咧，就應該有機會試近兩萬一嗰啲位啦。咁至於過唔過得到咧，能唔能夠突破嘅話咧，咁當然都有啲因素要睇，頭先都提到一啲數據啦，CPI 嘅數據啦。咁另外就睇翻就依個係息口嘅因素啦。咁我覺得，而家睇翻因為美匯指數咧就落翻101咧，咁就似乎就美國而家都係加多一至兩次息嘅機會，相對嚟講會大啲，冇之前咧就嗰個擔心嗰個係加息壓力咁大嗰個陰影喺度影響住咯。 嗯，咁正所謂啊，聖誕中啊買匯豐啊，呢個好多年都冇乜點聽啦。今朝啊梁榮忠講下匯控啊，今朝要問一問阿 Candy 啊，嚟緊咧，喂5月5日有呢、這個股東 大 會 啊 嘛，大件事啊嘛，又話有啲小股東會推出17、18項決議，咁而家又有傳有人支持，有人當然會有啲説話啦， 反對啦。 咁喺咁嘅情況底下，我哋點樣睇匯控嘅前景呢？ 今次呢個都真係比較匯控近年嚟講嘅話咧，一個大事啊。咁同埋你見到咧，管理層都係一個比較嚴陣以待啦，即係好少咧，就管理層方面咧就咁即係明刀明槍就話要反對呢個建議，小股東反對呢個議案噶嘛。咁你見到今次嘅最主要兩個議案啦，第一就話咧就係小股東提出就話咧就匯控要積極考慮咧就係去分拆亞洲業務啊，或者係任何能夠提升股東價值啊，提升嗰個係銀行方面咧個回報嘅方案啦。咁我覺得都好合理啊，即係呢個都正常啊，提升依個股東回報同埋提升價值都唔會係壞事啊。第二咧就係要恢復翻一個固定嘅穩定嘅派息啦。咁呢個作為小股東，大家都知道買得匯控嘅話咧都係想收息嘅噃。咁所以如果有一個係穩定嘅派息，咁都係合理嘅。咁但係咧就而家就停保啊，停保就聽聞咧就會係表態支持嘅。咁我覺得作為小股東，多數都會支持呢樣嘢嘅，照計就咁。但係大管理層就比較係個方向就比較係比較明刀明槍，就係話要反對。咁佢揸住個理據就話咧如果分拆咗啲資產嘅，可能令到匯控個規模就會細咗啦。咁就令到佢係國際銀行嘅地位方面咧，就可能會係受到影響嘅。咁就即係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咯。咁但係就我諗小股東就要自己諗咯，即係其實我覺得就要變嘅。第一，即係世界上冇一個嘢永恆噶嘛。咁business model 過往大笨象係一個好 OK 嘅business model。咁究竟係唔係 未來發展係會咁咧？咁、而事實上咧就係、是、匯控大概七成以上嘅盈利都係嚟自香港啊、亞太區嘅喎。咁呢個不爭嘅事實嚟嘛，數字係睇到係咁樣嘅喎。咁所以變咗係咪係需要進行一啲變化嚟提升股東價值嘅咧？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值得考慮 嘅。嗯，咁另外都要問一問 Kenny 啦，咪見到上海車展揭幕啦，咁啊入邊都有幾多嘅焦點嘅？咁無論電能車定還是係一啲零件嘅銷售啊，各樣嘢咧，其實都幾好喎。咁啊好啦，嚟緊嘅時候，如果喺即係股市上邊反映嘅話咧，無論汽車管同埋零件股咧，其實有冇話邊一種會比較上值得睇好咧？ 啊，今次個車展咧都幾重要嘅，一個疫後就首次辦一個即係實體嘅車展啊嘛。 嗯。 不過咧就今次得意喎，就比亞迪係冇參展嘅，係呢個係 Tesla 冇參展嘅。咁可能 Tesla 就冇呢個新車本出啦。但我覺得佢意義係咩咧？就話因為其實就今年你見到咧好多我哋之前節目都有講啦，好多傳統嘅車廠啊，即係包括就算外國品牌啦 ，Benz 啊、寶馬呢啲啊，都開始咧就磨拳擦掌推出好多電動車嘅。嘅 model 啦， 新車款就出曬。 係啊，咁啊，過往嚟講嘅話咧，就係嗰啲即係電動車嘅話咧，都係Tesla、比亞迪方面咧，或者啲汽車分勢力嘅 market share 就最大啦。咁、但係都係佢哋自己互鬥啊嘛。但係而家今次唔係啦，加入一啲好傳統嘅做咗幾廿年車嘅車廠入去鬥呢個市場咯。咁就呢個就一個考驗啦。考驗咩咧？就話作為一個以前作為一個買家。你可能咧冇得揀之下嘅話咧，咁你就覺得電車就係咁噶啦嚇，即係都係鬥科技啊，鬥翻有啲咩功能。但係咧，如果當一啲傳統車廠入去嘅時間嘅話咧，咁無疑傳統車廠咧，講真嗰啲即係駕駛操控感，即係我哋中意揸車嘅就知啦，啲操控感啊，或者質量質感啊，係真係好啲嘅，係另一樣嘢嚟嘅。但可能喺科技上邊又冇咁多嘢玩喎。咁就而家就我覺得睇下考驗下。究竟嗰啲買家咧，準買家嘅話咧，嚟緊電動車世界咧，會睇邊樣嘢多啲 咯？咁大家又可以留意翻啦。嗱，飲咗酒唔好揸車啊。不過咧，接住落嚟講下今年咧，有機會成為集資王嘅呢個真酒李道啦。咁啊，白酒我唔知 Kenny 好唔好啦。我見你有陣時出席活動都係少少孭下孭下啲紅酒嘅啫，咁樣係咁以少少地啦，應酬咁樣。但係 Kenny 嗱，問翻你啦，呢一隻咧最多籌63.7亿人民幣嘅國際配售已經超。都扣咗咧，白酒系咪真系有权今年做好少少啊？交俾你分析一下呢个新股啊。 你睇下嗰只茅台就知啦。其实你睇到最近都公布业绩啦，都继续维持翻一个真系唔错嘅增长喺度。咁啊，好明显就成为一个系A 股里边嘅股王咯。咁所以大家都好希望咧，就揾一啲系即系类似茅台呢啲嘅，有一个长期升值嘅价值嘅。咁同埋酒呢样嘢咧，就系好得意嘅，即系基本上你。飲開嘅人係唔會唔飲嘅，咁同埋通常就越飲越多嘅喎，咁就形成咗其實個市場係一個持續性喺度咯。咁同埋我哋之前分析啤酒都分析過，因為其實酒咧係好難替代嘅，即係你飲開嗰、那個，尤其是啤酒啦，你飲開個口味啊品牌嘅話咧，咁其實人哋係其他啲品牌咧好難去攞你嗰個 market share， 或者係一啲外國品牌好難入嘅，咁所以形成咗會有一個。premium 嘅價錢喺度咯。 咁啊，散户又可以多做功課啦。咁啊，都係第一二日招股啫。咁大家可以睇耐少少先。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唔該 ，Kenny， 下聽日再傾好嘛？拜拜。 唔該 ，Kenny。 所謂清明斷雪，谷雨斷霜。好快就是24节气当中的谷雨。 谷雨期间雨水多，湿气重，饮食应以健脾化湿为主。 人体这个时候可能出现热气的迹象，适宜食得清淡，羊肉、麻辣火锅等等大辛大热的食品就不适宜了。 应该适量咁样食用凉性嘅食物，例如绿豆、鸭肉、萝卜等等，清热降火。所以我已经煲了绿豆沙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遵守一生。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几好啊！提下大家食下绿豆沙，清下热啊！ 我有自己煲啊！ 你又自己煲啊？ 我自己煲绿豆水饮 啊！系咪啊？呢一排系咪 啊？系啊系啊！ 饮咗有冇好啲啊？ 会清咗个肠胃咯，真系会嘅，因为绿豆有 唔系啲中医师成日都系咁啊，饮咗有冇好啲啊？边方面好啲先？边方面好啲先？ 我麻麻地嘅绿豆，因为我始终都系中意红豆啊嘛。 系 哦，凉啲你觉得？ 唔系甜啲， 系喎，俊哥中意食甜。 咁如果煮绿豆嘅，落翻多啲冰糖俾你，其实你都会中意食噶。 得，因为嗰阵味真系唔同嘅，系真系唔同嘅。咁但系以前咧，即系我僆仔时代，我阿妈就会煲咩咧？红豆绿豆咯，系、真系嘅，两个捞埋佢咯，咁、你又唔使嘈啦，嗱又有甜嘅，又有啲唔甜嘅，高兴啦， 咁啊变咗渣渣，可能 有作用， 有作用系啊， 哇真系。讲开呢啲叫甜品铺，系、香港系买少见少嘅。首先要讲一样嘢，因为疫情期间其实好多甜品铺都执咗、你正常食都冇得，即系要外卖啦。你糖水仲系简直系奢侈之中嘅吹毛求疵嚟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即系好多都已经搞唔掂啦。咁睇下有冇机会雨后春笋开翻啲甜品铺、糖水铺啦，等大家甜甜下试 V 试 V 啦。嗱，今日优惠咧快速讲俾大家听啊吓，咁啊，因为之前咧。Vicky 都去咗澳门啦，咁啊，喂，有啲电话卡咧都有啲分享，无限数据，$3一日到啫，咁啊，建议大家就可以用下呢一类嘅叫做澳门方面嘅一啲叫做电话卡啦，都系啲电信供应商，即系几大嘅电信供应商推出嘅，因为如果咧你就咁用部手机过去咧。开咗嗰个漫游功能咧，理论上咧个价钱就一定冇呢啲卡咁平噶啦。 睇下漫游啊，贵 系啦，你即系可能相对每一日你系用紧20-30咁样咯。咁但系头先我已经讲咗啦，话你用呢啲数据卡嘅话咧，大概$3一日。咁如果你去十日嘅话咧，就$30咁就搞得掂咯。 $3啊，真系 抵 啊！系啊，咁但系调翻转头，头先我咪讲，如果你零手全身就咁攞住你嘅数据过去澳门嗰边用咧，咁咪$20-30一日嘅，即系你用十日等于用一日嘅价钱， 系咯。 几夸张喎！其实条数少数怕长计，有啲朋友其实过澳门有阵时会公干啊，或者叫做去玩下，都会玩四至五日咁样，都玩到咁耐嘅其实。咁所以咧就呢个就少少嘅分享同埋提供啦。咁当然大家去翻相应嘅电信供应商咧就可以睇翻，因为咧电信供应商都有趣噶。你平时用紧个服务咧，佢冇呢啲$3嘅服务啊。你要去问佢。跟住再去 extra 整一张卡，嗰张卡就要输入某一啲嘅产品嗰啲轮号或者 product code， 跟住先可以对应同埋开启到嘅。 不过我又冇细则去睇，因为佢间唔中啊，都会 send 啲短信话如果即系你唔使换卡唔使剩，即系我而家用开个网络供应商咧，嗱我而家俾一个优惠你。你去到當地，你用翻我哋張卡，你可以使用漫遊， 係 平嘅。但係跟住平幾多咧，我就已經冇睇啦。 嗰、那個平都唔夠呢個平咯，就係話係 啊。 原來最後買卡，即係去翻最貼地咁樣，你去翻電信供應商嗰度買翻張澳門3日遊嘅卡咧。就一定會平過你咁樣， 我而家可以話俾佢聽，你平唔平得個$3啦？你平得個$3，我咪幫襯你咯。 係啊係啊，即係大概啦。咁啊，各個電信供應商都有唔同嘅優惠嘅，有啲人$5一日，有啲$6一日。咁你自己格下價啦。咁因為都知道啲朋友仔有陣時遠行啊，未必出得到啦。啲假期開始用曬啦嘛，開始就謀求嗰啲咧，即係叫做禮拜六日玩 長洲啊， 係啦， 之前係報復式用價啊嘛，用曬啲假。下半年冇啦， 系啊，咁啊，真系唔知帮唔帮到手啦。好啦，同大家睇埋个天气，咁啊，大致多云啊，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啦。初时局部地区咧系会有薄雾嘅，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9度啊，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啊。咁啊，依家嚟讲咧，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啊。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早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私分继续喺度噶。第14届嘅香港贸发局香港国际家用纺织品展咧，听日起咧就会1连4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啦。今朝早咧，我哋继续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梁继祖先生咧，就同大家介绍下今年嘅展会噶噃。早晨啊 ，Joe。 早晨啊，私分。早晨，咁多位。香港贸发局的香港国际家用纺织品展一向都是业界重要的家用纺织品商贸盛会，今年继续会同香港时尚家品展同期举行，两个展览会合共就吸引了1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000个的展商参与， 当中包括有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展商，带来各式各样的家用纺织品，例如地毡、床上用品、窗帘和毛巾等等。另外，浙江在中国内地的家纺行业是主要的生产基地之一，来自这个浙江省的粤城市，他们的企业将会首次组织展团参展，带来一系列的传统优质的床上用品。 展会今年就汇聚了不同的展商到场展示五花八门的纺织品。Joe，不如都跟我们分享一下家用纺织品展有什么重点展区啊？ 好啊，今年的展区划分为三大展区，包括有这个婴儿及寝室纺织品、浴室及厨房纺织品，和新的展区这个家居装饰部位，展示各种家用纺织品、室内装饰品和布艺产品，也都方便买家搜索商品，令采购更加便捷。在这个浴室和厨房纺织品区里面，我们有来自香港的展商带来具备多个品质安全认证的产品，例如厨房的隔热手套、围裙以及浴室用品等等，产品亦远销至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地。这个展商也不时和很多不同的主题公园和知名的百货公司合作推出产品，可见这个产品广受这个市场欢迎。 相信展览清晰的产品分类都可以方便买家采购目标的产品。做话不知当中有什么精选产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好啊，市民大众对环保意识提高，以至业界对绿色产品的需求都不断提升的。环球买家对天然纤维的环保特质都而家深感兴趣的。有香港的展商就采用了一个环保的纤维，制成了不同可持续的纺织品，例如用竹纤维制造的床单、被铺和枕头套，面料亲肤，手感顺滑，而且可以做到冬暖夏凉的效果，相当受买家欢迎。另一间同样是来自香港的参展商就会展示有机和再生纤维制造的毛毡和靠垫。虽然用回收的纤维再造的布料颜色通常都不会太鲜艳，但是产品经过精心的颜色配搭，能够设计出时尚又舒适的家纺产品。旗下的工厂更加获得多个的国际环保认证，深受这个欧美市场欢迎。 其实我知道每年大会都会安排不同的活动，等买家和业内人士可以掌握最新的行业资讯。不知今年有什么精彩活动是值得大家留意呢？ 为了推动这个商贸配对和促使这个业界人士交流，大会亦都会在展会期间举办连场的研讨会、交流活动和论坛，带买家走进这个五光十色的纺织世界，满足买家各种的采购需要和拓展更多的商机。听日就是展会的首日，我们就会邀请到研究专家分析2023年最新的消费市场趋势，和近期大热 ChatGPT 怎样可以优化 B2B 的市场推广。可持续发展都是近年大家关注的议题。星期五我们就会有商界的环保协会带同了多个不同的本地环保企业代表分享怎样可以持续发展柔合时尚的生活用品。同日亦都有多个的不同的业界代表探讨和分析美国和印尼的市场机遇，等大家可以捕捉商机。 同期举行的还有多个展览，而香港国际授权展及亚洲授权业会议就会听日至到星期五举行，欢迎18岁或以上的业内人士参观。阿祖听日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国际印刷及包装展的情况，所以大家记住要留意。今早唔该晒你，阿祖 ，thank you。 唔该晒，思芬。 同期举行仲有香港时尚家品展、香港礼品及赠品展、香港时装节、香港国际印刷及包装展，而香港国际家用纺织品展，详情请参阅贸发局网页 hktgc.co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将会展开第六日在本港的考察行程。据了解，他朝早会到香港大学和师生代表座谈，之后在港大午餐，下午分别会到柴湾一间中学和红磡一间小学考察，其后搭飞机离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将会在机场送行。

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阿O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今日咧，收音机旁边你会听到咧李嘉仁医生出现喺晨光第一线。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早晨，早晨， 早晨啊！ 先排咧就讲呢个所谓新冠嘅浪潮慢慢降落之际咧，咁好过流感啊，又或者一种呼吸合胞病毒RSV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嘅感染咧。好多时候喺媒体度听到啦、有医生讲啦。咁呢个其实呢、這个呼吸合胞病毒系乜嘢嚟嘅呢呢个病毒呢其实就好常见㗎。咁主要呢佢系影响呢小朋友严重呢系一岁以下。一岁以下有时候系嗰所谓细支气管炎啊同埋肺炎咁样㗎。咁呢个病毒系乜嘢呢佢喺空氣中傳染，咁然後入到個喉嚨啊，一路走落個下呼吸道啊。通常咧，如果你惹到咧，佢梗係我哋啊，個個都知啊，潛伏期幾耐啊，係3至5日到，然後跟住咧就係、是、發病啦。 係 啊，但係好得意喎，如果你係小朋友好細個嘅咧，你係感染咗之後咧，你再整翻出嚟咧， 係。 喺小朋友细嘅就1至3个礼拜、 哦， 然后咧，但系如果成年人嘅话咧，再出翻嚟系1至2日嘅啫、 嗯。 所以小朋友啊嗰啲咧系传染人嘅力量就太得最高， 最高反而系 同时睇惹唔惹到其他人咧，就主要睇佢。弹几多病毒出嚟， 都系咁啊！ 多咧就越有问题。 身边咧有啲父母啦，咁佢哋咧都话：，唉、哎，近排咧阿 B 仔或者 B 女病咗啦，唔出嚟啦。咁、跟住我哋就会掉以轻心啦。唉、唔紧要啦，一齐出嚟 gathering 下啦，嚟紧即系有假期啊，开开心心啊，咁样啦。咁但系咧，佢哋都啱喎。如果听医生咁样讲，因为小朋友嘅传染力度强啊，呢种疾病系嘛？ 冇错啦，啊，即系如果个 B B 惹到之后咧。屋企其他的小朋友好可能都惹到，但系啊，如果系大啲嘅小朋友、成年人咧，可能个病征系轻微好多，系尤其喺头嗰2至3个月咧就最危，所谓最危险啦。点解咧？因为佢一惹到呢啲细支气管咧，嗰度就有发炎，气管就会窄咗，又多痰，咁样咧。如果好嚴重咧，好似有啲嘻嘻聲啊，好似哮喘咁樣。但係佢通常咧都係話啊，有啲發燒啊，咳得好緊要啊，唞氣好速好快，食奶食唔到，又會脫水。嗱、如果你本身個 B B 係有啲先天性心臟病啊，有啲所謂免疫力低咧，呢、這個就要會危險噶。咁、所以呢個係真係完全唔可以掉以輕心。好啦，咁啊，究竟但系佢惹咗一次之后，会唔会哇？我都唔会再惹啦？唔系噶，因为佢哋惹完之后咧，亦都会有机会再惹，但系通常咧就第一次就最危险嘅， 系 尤其因为越细啊嘛，2至3个月呢啲系最危险嘅、好啊，咁啊，但系我哋点样知道佢惹到嘅啫？就 系 而家好兴噶啦，以前喺个所以鼻咽嗰度啊，攞啲液体去化验，咁、呢个咧系好快就知道系定唔系嘅， 即系都系撩鼻嘅， 都系撩鼻喺喉咙啊嗰啲咁样。 正常的小朋友绝对不会有 RSV 的、 嗯、 你是惹病才有的、有些统计说、所有的小朋友小过一岁70%去到一岁已经惹了、嗯 哦、 已经中过的了、 嗯 這個、所以中的机会就很高的。但是如果他一次中过之后以后怎样呢、嗯啊、因为第一次我们要医他先啦、 啊、 医他呢主要是治疗性的呢就是只得一隻的特效药、 嗯、 就较为有用的啫。通常是支持性治疗、哦、即是说、啊、可能需不需要吊盐水啊你吃不到就吊盐水啊、 嗯、 养分低啊我们给点氧气你啊这、 嗯 啊、样、 嗯 啊、如果怕你有发炎啊有细菌感染呢就吃打埋啲抗生素， 是 但系咧，除非你好严重嘅咧，我哋就唔会用有啲即系所谓专对付呢啲病毒嘅药，呢、 嗯 這个系要吸入去嘅，唔系食嘅。 系、 嗯、咁啊，入医院有阵时父母好惊就要入医院嘅，呢、嗯這个系冇办法嘅事。咁啊，最紧要就 系 有冇得预防先。 系啦， 嗱、嗯，其实而家最好嘅预防咧就系妈咪。一出世俾到啲抗体 B B， 嗯， 但系呢个抗体会撤退嘅， 哦， 所以点解去到两三个月到就会病发咧、 嗯？ 因为妈咪啲抗体已经冇啦，咁、 嗯、 佢就冇咗抵抗力。但系咧，直至现在为止咧，打疫苗咧，嗰啲疫苗咧系唔得，我哋冇办法做到。咁、 嗯、 所以咧，即系唯有第一，希望你个 B B 咧唔好感染到。 嗯、 但系你冇办法噶，你唔通你真系啊唔俾人接触佢喺一个闭密嘅空间嗰度生存咩？呢个冇办法。总之唔得嘅话咧，就唯有 B B 唔妥，尽快睇医生。咁、 嗯、 啊，我哋讲过咧，呢个 R S V 咧就系由空气中啊飞沫传染啦。咁但系如果出咗嚟喺个台面嘅话，挨得几耐有六个钟头。 O K， 系 系啊，呢啲会可以惹到嘅，咁、 嗯、 所以清洁个地方啊，嗯、清洁你成年人啲手啊， 系 啊呢啲啊，都系我哋以前做开噶啦。 系、嗯、啦，咁啊 keep 住呢啲好习惯去，系嘛？ 冇错啦。 好，咁啊，今集咧多谢李嘉仁医生同我哋分享咁多，下集再倾过。嗯，拜拜。 行林公司，浴室高歌红日一支，但过 星仔笑大声啲，其他芝麻挨冬天瓦丝，树荫下吹风弹吊椅，幻想系装置睇报纸，什么什么都小意思，笑一笑我无言静止，我屋企冇事，放松拗肚子，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薄纸，放轻苦恼事，抬到火星咁大当系粉刺，没有精力赶作事，越懒得你那坚持，越快找到那锁匙，面对焦躁恐慌，着件似轻似薄防毒衣，会 OK 冇事，有心不怕事，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过纸，放轻苦恼事，提到火星咁大当系粉刺，陈亚美曾我发号陈大师，我屋企冇事，再分享支持，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过纸，放轻所有事，大到火星咁大当系粉刺，愿每一日更容易， 早晨你各位晨光听众，我是嘉明啊。来到今日4月18号又知不知道是什么的重要日子呢？今日同啲古迹同埋位置是相当之有关系的。是点解呢？转头话你知。 When you hold me, there's a place I go, it's a different high, oh no, when you touch me, I get vulnerable.In a different light, oh no. 十八日叫做 World Heritage Day， 也即系世界遗产日，有啲人就会译为国际古迹遗址日。而今年嘅主题咧就系变革中的文化遗产 Heritage Changes。早在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他们当年第22届大会当中通过4月18号定为古迹遗址日，而他们的理事会更加有代表提出要建立国际古迹遗址日，每年都举行全球性的庆祝活动，希望藉此提高公众对于世界遗产多样性和不可再生性的认知，更加希望可以唤起公众对于保护人类共同遗产的热情。虽然在复活节假期，我知道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去了一转旅行，可能你都藉着旅行期间见识过很多不少国际知名的古迹。不过趁着今日这个星期二，都可以留意一下香港我们本地的一些著名古迹遗产的。由尖沙咀钟楼去到大馆，甚至乎是虎豹别墅、美利楼，又甚至乎是天后古庙，都好值得你趁着今日去欣赏一下的。 呢、这个真的，呢、这个真的，即系都觉得香港有好多嘅古迹咧，或者一啲有历史价值嘅嘢咧，几好睇。譬如头先即系嘉明都有讲一啲嘅地点啦，咁样讲真啦，即系譬如啱啱过咗去嘅金像奖，当然大家发酵嘅议题就即系好多啊奖项嘅嘢啊，或者 偏离咗个戏噶啦，已经 系啦。总之类似系咁啊，或者睇下啲偶像啊，包咗架游艇去支持偶像啊，哇，咁都咁好劲啊，其实 好犀利啊， 系啊，上游艇啊，今日。钟哥同我咁啊，以为系出去船片，唔系啊， 举 banner 撑偶像，喂大佬，你真系我真系估唔到嗰个红地毡嗰位可以咁用，即系旧时港台都成日做金像奖咁，咁所以哇，即系依家真系唔同咗，年代唔同咗。好啦，嗱，与此同时又讲下个钟楼，咁其实即系今时今日你仲会唔会去钟楼嗰度打卡咧？呢个都有噶，都会啊，系嘛？ 我前排因为又系同屋企人一齐咧， 系 去睇舞台剧，咁样就去个钟楼嗰度啦，跟住就影专登特登影相咯，我哋 系啊。其实都几靓嘅，老老实实夜晚黑。 咩角度影埋佢先？ 低炒， 低炒啊！ 系啊， 有啲人好辛苦噶，即系要为咗影到，即系你唔可以影半截啊嘛，我要影晒全个。嗱，究竟系低炒啊？但低炒个人又未必靓， 系啊， 高炒就冇可能啦。咁可能有一个影相我咧就要企到好远， 离 远见到个先见到晒成个钟楼，影一张全个钟楼嘅全貌好难噶。 系啊， 咁啊，不过大家当巴黎铁塔咁打卡噶啦。系钟楼呢一样嘢，个影法有少少似啦。咁啊，净系尖沙咀都好多唔同古迹啦，包括你过翻去依家大家成日打卡影相 商场啊， 1881嗰度啦，系1881，旧时系水景嘅基地嚟噶嘛。咁佢入边有一间叫酒吧咧，小弟都成日去嘅。咁佢亦都系有翻啲陈设噶，即系旧时佢保留咗有两个咧嗰啲水饭房啊，嗰啲啊，即系类似少少监狱一条条铁通咁样。有啊，几有趣啊！我觉得有啲嘢保留得嚟咧，你覺得故色故鄉又再加埋活化咧，或者整又唔使融融爛爛嘅，有歷史啫。咁點樣可以兩者融合咧？ 如果幾個即係叫做古蹟活化咧，咁我諗我去得最多都係大館。 係啊，因為多啲藝術嘢可以睇得到嘛。係啦，嗰度又係有一個感覺有啲監牢 feel 噶嘛，因為佢有另一邊係有嗰啲即係監倉監牢嗰啲嘢， 可能 係 咪都係昏昏暗暗咁樣啊？ 而家都唔係啦， 係啊， 而家都即係佢有好多改善咗或者改良咗嘅地方， 都靚嘅，同埋好多藝術作品會喺嗰度演出啦，咁樣大家可以沾染下啲藝術嘅氛圍咁啊。天氣方面點睇啊？問下 Vicky 咯，好嘛？ 好啊，同大家睇下天氣先。今日咧嘅天氣咧就係大致多雲嘅，短暫嘅時間咧係有陽光，會有幾陣嘅驟雨，初時咧局部地區咧係有薄霧嘅，而日間最高嘅氣温係去到29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咧未來兩三日啊，都會咧間中係有驟雨，以及係呢個狂風雷暴啊，咁所以大家咧就要即係帶件褸啦、風褸啦、帶把遮啦。咁而家嘅天氣咧就係氣温係26度，相對濕度80%嘅。 哇！今日最高氣温咧大概29度咧，其實都熱喎。 熱啊！ 我同你都係著長袖衫啊，鐘哥呢啲後生仔咧就著短打啦。 我啱想講，我都要舉手啊。其實早兩晚我開始開咗冷氣， 頂唔順。 即係雖然我就話我唔中意冷氣，但係我都要開。 係啊，欲拒還迎啊！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纯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投资 O2O 9:09啊，阿 O 同大家讲个隔晚美股表现啊，隔晚美股三大指数都升啊，道指升100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3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34点啊，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咧全部都跌啊吓，咁啊有几只重磅嘅蓝筹跌啦，冇办法啦，咁啊有机会力挽狂澜咧难啲，好似咧睇翻咧比较贴士啲啦，新加坡嗰个港股期指咧低水160点啊，睇嚟今日有机会低开啊吓，咁不过再报埋金价啦。咁依然系处于啲几高嘅水平嚟嘅，咁啊，究竟咧啲金可唔可以持续向上升咧？呢个就要留意市况嘅变化啦。咁啊，转个头开始，你都会知道更加多唔同嘅股票市场资讯噃。 呢个世界有好多事喺你身边出现，我哋唔去理解，唔等于佢唔存在。今日用呢几分钟，我哋讲下。世界各地婚礼小迷信， 好。 点解话小迷信呢？佢又唔可以话一个习俗，但系你可以话佢一个迷信。但系我又觉得唔系咁大，所以用一个计以前有大迷信、大迷信，所以应该有一个小迷信啦。 哇，好多年冇听啦呢、這个字。 大迷信、大迷信、大迷信，佢咪唔系？ 我冇听过。 搞错啊！ 咁都明嘅， 都扮嘢喎。 你同我企出去咁 样， 咩啊 ？Vicky 系90后嚟啊嘛， 系啊，90后 正常啊。嗰阵时师傅、 都系90后啊， 一九唔系啊，嗰阵时未 呢、這个大迷信都系90后， 系咯，咪大迷信1997咯，系我记得嗰阵时上过戏院噶，咁所以 that's why 佢冇睇过，亦都系明白噶、啊。 咁原来咧喺唔同嘅地方咧，喺举行婚礼嘅时候，都会有啲佢哋少少，你可以话一个叫做习惯、但系咧。佢背後嘅原因可能係真係嚟自迷信嘅，未必一個習俗嚟嘅。譬如我講，即係先講一個先嚇。咁、譬如話，喺愛爾蘭，咁佢係愛爾蘭喺佢哋嘅傳統習俗裏邊咧，佢話原來鐘聲即係響啲砰砰嗰啲咧，佢話原來有驅邪同埋可以確保你婚姻和諧嘅一個嘅代表嘅。 係 咁話，咁點樣擺落去一個一對新人裏邊咧？佢話冇可能。唔通即系每一次行礼都砰砰咁响钟嘅，亦都未必会揾到即系相应嘅地方噶嘛。咁佢就话去到而家咧，佢话爱尔兰嘅新娘咧，佢话习惯佢就会带住一个细细嘅啷啷，嗰个啷啷即系好细个啲啦，系挂喺个手嗰度，而绑一扎好细嘅花。咁佢哋行嘅时候，咪变相有一个钟声咯。咁佢哋咧就可以代表咗，哦，原来钟声系代表咗又有驱邪啦，又可以保你婚姻和谐。 应该幸福嘅钟声啫。 系啊， 驱邪嗰啲好少讲出口 嘅。即系谂起嗰啲狗仔幸福嘅钟声，一出街就啷啷啷。 系因为依家啲西式教堂举办婚礼咧，偶尔都有啲大嘅钟声咁样啷啷啷咁样噶嘛。 系咁佢就话咧，如果你话啊，咁你识到一啲爱尔兰嘅朋友结婚，咁、原来都可以送一个细细嘅啷啷俾佢咧，当系一个结婚。禮物都得嘅，好啦，咁另外睇睇意大利啦，都喺歐洲嗰邊先啦。佢話如果意大利人結婚咧，咁你要準備一樣嘢，而呢一樣嘢咧攞唔走嘅，點解咧？要打爛佢。佢話咧就要準備一個玻璃製品，即係可能係一個花樽啦，或者一個擺設咁樣啦。佢話一定要一對新人咧，就要喺個婚禮上邊用力抌落地，整爛佢。佢話點解要用力咧？唔可以輕輕放低佢得唔得啊？ 驚佢唔爛啊嘛。 但系烂就要佢烂，要佢烂成点咧？佢话原来因为呢啲碎片多与少啊， 系 就代表咗佢呢段婚姻可以和谐几多年。 哦， 即系如果碎得少，唉，和谐得2年嘅咋， 灰 啊！咦，咁要 碎得多咧？哇，咁就 要揾嗰啲 八年组合啦， 有啲玻璃咧， 系 啊，易碎嗰啲啊，有啲你知好难碎嗰啲咧，佢。碎得两三片出嚟， 点知俾佢啲不碎玻璃？ 即系大家利是啊！如果喺佢哋嗰度咁样， 两三年咁样。 咁所以当然咧，譬如喺中国人个世界，喂又唔得、你唔可以打烂嘢嘅，咁、你又要个大冚出嚟讲，落地开花， 富贵又荣华， 你就要咁样讲，即系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方法。咁去到英国又点咧？佢话英国咧，佢话如果你个婚礼除咗请家人，除咗请朋友之外咧。佢话原来仲要请一啲唔同类型嘅人嚟参加， 譬如咧， 必定有呢个添， 嗯， 一定要揾一个素烟通嘅人嚟参加婚礼。如果你唔识，唔紧要， 你揾人介紹咧，你可以唔識佢，但你要揾一個素煙通嘅。 仲有呢啲咧傳統習俗咧， 似唔似請大冚？ 嗱，呢啲傳統習俗其實都幾迷信嘅。其實你諗下，即係你唔好成以為咧， 所以佢都話小迷信。 係啊，唔好成以為就係啊，即係香港啊，或者華人地區先迷信。其實西方地區 都 迷信。 都有啲諗，即係個個地方諗下諗下。都係信啦、 啊，即係例如西方社會咧，其實佢哋對嗰啲塔羅牌啊，或者吉卜賽人嘅一占卜術咧，其實佢哋好多都好信嘅， 係噶、嗯， 都係迷信嘅一種嚟嘅啫嘛，係啦。 好啦，咁點解無端端要請一個掃煙通嘅人嚟咧？ 驚聖誕老人落唔到落去。 咁但係結婚你唔一定喺聖誕節噶嘛，我年中結得唔得？ 佢咪話你咩有啲精靈啊，咩婚禮精靈啊，定小天使都喺個煙通嗰度射落去噶，塞住咗，跟住落唔到落去。 我知道我知道，係咪會唔會係因為佢掃開煙通就係、是、掃走啲灰塵， 嗯， 然後就掃走一對新人嘅一啲唔好嘅嘢。 掃走新人， 唔 係 掃走。 呢個係同歷史有關嘅。係。咁歷史上咧，原來喺兩百幾年前咧，咁係有一個掃煙通嘅工人。咁啊嚟到參加咗喬治二世嘅婚禮，咁、 嗯、 當時參加完之後咧，國王就話啦：啊，掃煙通嘅人嚟咗，我果然順利咗、哦。咁於是乎咧就話啦：啊，原來掃煙通嘅人咧係會帶嚟運氣嘅、 嗯， 就係咁樣啫。咁、哦、跟住咧，同埋應該受到尊重，所以由嗰陣時開始咧， 咁、嗯、可以收貴啲喎、 啊。就個陣間會講啊、 哦。 所以由嗰陣時開始咧，就大家就啊，既然國王都咁講。不如我哋喺婚禮嘅裏邊，同佢一樣啦，帶嚟運氣啊嘛，揾翻個掃煙通嘅人。 係， 咁所以衍生咗另一種嘅佢哋嘅職業啊，就係、是、掃煙通嘅人，除咗係掃煙通之外咧，佢哋可以租俾人嘅。 哦， 即係我租俾租我自己俾你。 係 係啊，我嚟做咩啊？我帶運氣俾你咯、哦，因為我係掃煙通嘅， 即係大冚者嗰啲原理。 係啊， 咁佢係咪唔使做任何嘢？ 即係佢唔使真係掃煙通， 唔使佢只要佢嘅職業 出現 係掃煙通，你嚟到。哦做多一樣嘢就得啦。 切，咁我個商業登記話我掃煙通，我唔使翻工啦。其實我暗下底係做帶嚟運氣嘅 lucky man。 你整黑塊面先啦。 咁都要。 咁 我咪去曬太陽咯， 都得嘅。 但係呢個係意大利嘅傳統。 唔係呢個英 國嚟㗎。咁喺英國可能有多一個工種喎。而家唔知有冇啲仲秉承傳統咧？不過 有嘅有嘅，但係同埋佢除咗嚟即係收個租金之外，即係我租俾你啊嘛。租金之外咧，佢另外仲要做一樣嘢。 係咩咧？ 要親吻個新娘。 哎呀，咁。 石喺边先？ 石个嘴啫，啊唔系唔系，石个嘴， 好幽默，好幽默啊！石嘴啫， 石只手得唔得啊？ 喂，唔怪之嗰啲生日会嗰啲，成日都石嘴咯，石嘴原来系代表 birthday kiss 啊！ 啊，真系 好啦，咁咪继续讲下欧洲嗰边先啊。 系， 佢话瑞典咁啊点样咧？咁佢因为啲父母咧，咁啊讲新娘啦，就唔系讲新郎啦。 系， 佢话父母咧就惊，如果嫁咗个女。好似泼咗出去嘅水， 系啊， 点算咧？ 中文都系咁讲嘅， 系啊， 剩翻个水池系咪收翻啲水翻嚟？ 系啊，咁所以咧，佢作为一对新人嘅父母，特别系个新娘嗰边咧，咁佢就话佢会做一啲嘢。妈妈咧就会将一个金币，放咗喺个女，即系个新娘右脚嗰只鞋嗰度， 个新娘都已经嫁出去嘅咯，重要事都有金币。 金币啫，但你唔好 金币、啊， 你出嚟生仔， 你唔好摆嗰啲我哋农历 第日争产就惨啦，生仔 你唔好摆嗰啲我哋农历新年嗰啲朱古力金币、 啊，用啊 用咗搞唔掂，假嘅 唔 得，要系坚嘅系嘛， 系啦，仲要踩到只脚啡色都唔知咩嚟咁样。 阿妈咧就会将一个金币放喺右脚嗰只鞋， 系 阿爸咧就放一个银币。在左脚的鞋， 银币、 哦、 一个银币一个金币、啊、一个左一个右 一蚊银都得啦。 咁、啊、寓意住咧， 金币又五毫咯。 寓意住咧就话，就算个女嫁咗，佢仍然都系我个女。 嗯、哇，咁自欺欺人嘅， 冇计啊！ 即系俾个 经验 嘛。 我以为系有啲咩，即系摆个金币喺度，希望第日回本啊， 或者一个 blessing 啦、 啊， 有祝福啦、啊、咁、啊、样。 咁、嗯、究竟咧，即系你话呢个就新娘嗰边啦， 啊、 新郎嗰边会唔会一去到？即系当新郎嘅家长除鞋，即刻 手 攞走佢，我就唔知啦。嗱，咁啊讲翻自己地方中国，有冇留意咧？拣一定要拣时辰啊嘛， 系啊，吉时都咁样。 不过原来喺中国嘅婚姻习俗里边咧，佢话一定要拣一啲叫做整点嘅时间，即系齐整嘅，譬如搭正。 嗯， 佢话原来咧选择一个整点嘅时间，或者系整点嘅中间。即係譬如搭半咁樣啊，開始個婚禮咧都會帶嚟好運嘅。 哦， 咁所以呢個咧就要記住啦。好，咁另外講下美國嗰邊啦。佢話美國原來好多嘅特別係新娘啊， 佢都會相信一樣嘢嘅。佢話佢喺佢身邊咧都會帶一啲新嘅嘢，新娘啊嘛，帶新嘅嘢，但係都要有一啲舊嘅嘢都要擺喺度。 有咩可以係新？有咩可以係舊咧？ 啊！譬如话你嗰件新娘衫 啊，唔租嘅买嘅， 买嘅，咁可能系新嘅。咁如果系租翻嚟嘅，可能系旧嘅。 可能个花车系租嘅， 系啦。咁跟住可能佢有啲小饰物 新 嘅咯，系啦。咁佢有啲系新嘅，有啲系旧嘅。 新郎都系租嘅咁样， 系咁样啊。 咁有啲杂使啊， 借来的美梦，借来的美梦咁样。 我见网上面都有 hit 过呢啲啊嘛。 但系除咗新嘅旧之外，仲要有一啲系蓝色嘅嘢。 蓝色， 佢话点解咧？佢话因为 天空咯， 唔系啊，喺个身上边啊。佢点解咧？佢话因为咁样先至会令到呢段姻缘变成一段美好的姻缘。 哇！ 即系呢个就系佢哋嘅谂。 但外国人唔系 blue mood 嘅咩？ 唔系，但系唔怪得之前睇美剧咧，点解就系结婚会送咗条蓝色嘅丝巾俾个姊妹啦？ 原来就系呢个意思啊！嗱，咁另外好快讲埋啊，芬兰咁啊点咧？去到北欧嘅地方咁样，咁佢就话。因为好多人话结婚之后咧，你哋恋爱嘅热情就会慢慢减退，咁所以咧又唔想结咗婚之后脱离恋爱嘅火热， 点算？ 所以佢哋会喺结婚嘅时候带住一啲叫做好特别嘅信物，就系火柴。 火柴， 即系当然唔系点着佢啦，系带住喺身啫。 系， 咁带住嗰啲就 好迷信喎，呢个 寓意住咧就系咩啊？烈火干柴， 哦、 你永远都有一份恋爱嘅感觉。 热火， 有趣有趣。 Blackout， 拉湿，知唔知道今日我想分享啲乜嘢舞台小知识呢？喺舞台术语入面 ，blackout 就等于所有演出嘅灯区全部熄晒，每场之间嘅转景都会咧系用 blackout 嘅时候嚟到进行嘅。当转景完成之后就会拉湿，即系亮灯咁解，演出就会继续啦。所以今日我系要同大家分享舞台上面嘅灯光啊！舞台剧表演的打灯是很重要的，因为灯光设计是很影响观众对整个表演的感觉和印象，要让观众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舞台上面的演员的一举一动都是很重要的。灯光能够清晰地投射了之后，灯光设计师就会加强演出的效果，营造气氛，而灯光就必须要与演出的内容保持一致，符合剧情的需要。就好似以一场恐怖剧为例，如果所有灯光都是白光管的话，观众就未必能够全程投入。通常恐怖的戏灯光都会可能比较昏暗，营造恐怖紧张的效果。所以灯光在剧场上面是营造气氛的好帮手来的。舞台剧还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Ficky 泳儿。 So I've heard this marvelous universe can attract anything. Anything? But I guess we can choose what we want to attract, right? Every time I swipe my phone, I skip the red dots. You know. It's probably just me, but they give me bad thoughts. Swimming in my bathtub, chilling on the seesaw. You got the blind faith, get out of my way. Hon, hon, hon, sick day for theme.信极爆棚，睇得心眼就发亮。 我在梦里面开场找灰尘，点点雪眉草，驱散黑眼逼眼。手机复得都就快烂，短信多晚饭。好想恨巨婴，一场整哑人，双膝入棍法，一手赶走人。I got the power of the universe, silencio, perfecto。预备出动，模特 ，hocus pocus， 趁追击。 斩到上手，常有过百垃圾电邮，滴滴滴滴不守追究，无暇迎接万个对手。晒太阳跳转泳池，怪信号照样搏命跟住，跌断连线仍有伏线，蒙蔽视线扰乱睡眠。房间充满坏气场，都想找我做对象。 我想恨巨婴，开场找灰尘。 灰尘，一哼熄晒机，同时全然瘫痪。 赶走乌蝇居族劣币，如何知闪着？ 好想行对影，一枪整哑人，手执一棍法，一扫赶走人。 I get the power of the universe. Silencio, perfecto. 继续撩动心花，先要自己秘密中。 麻烦人听见就要暂时别说话，流浪们听见就要就回避我吧。 谁都也值得去。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二的早上，等我又找阿昌出来先。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你看今日夜晚的节目呢，其中七点半钟我已经呢就同咗个仔仔讲，睇咗几个星期之后呢，佢每一集都是有得着嘅。佢就会喺度话啦，哇，点解细路仔咁犀利嘅，佢开始相信自己一样嘢。就是相信自己好多嘢都做得到啊！呢、這个咧即系电视部嘅功劳啊！嗱、啊，七点半钟、啊《孩子城市闯荡记》，今日夜晚唔知个主题又系啲咩咧？ 嗱，今集咧同大家讲个严肃啲嘅题材，讲下生死啊！咁、哦、啊，系啦，咁啊，今集嘅小主角咧，阿善桥咧，佢啱啱咧就有亲人过身啦，咁啊好，佢好伤心，好痛苦，亦都好自责咧，自己咧喺对方生前咧就冇多啲陪佢啊！咁啊。節目組咧就安排咗個任務俾佢，咁啊佢就要做呢個小記者去訪問咧剛剛之前咧重陽節咧去拜祭祖先嗰啲人啊，然之後咧訪問完之後咧就拍成片段，就完成佢第一份嘅影像作品。咁啊特別啲咧，今次咧仲佢仲有另一個任務啊。系要阿善桥咧同佢个爸爸合作尝试写遗书，咁啊，等阿善桥咧明白到生死有时，珍惜生命嘅可贵，咁啊一样啦。我哋每一集都会有心理学家咧同大家咧从旁解读一下小心思，教一下啲父母点样去到教育一下自己嘅小朋友啦。咁啊，今集咧心理学家咧会同大家咧。認識一下咧，點樣能夠令到嗰啲小朋友咧理解生同死嘅概念，同埋啊面對生死苦難呢啲課題咧，點樣幫嗰啲小朋友去梳理佢自己嘅情緒啊？咁啊，大家我覺得呢啲都係人生必修嘅一個係學問啊！咁啊，各位父母真係要留意一下呢個節目。 我諗唔係淨係小朋友睇，大人睇嘅時候都有。好多好多嘢会喺个脑入边咧浮晒出嚟，点样同小朋友讲咧？自己去面对嘅时候或者讲嘅时候，自己个心入边都有好多疑问啊！咁啊，今日夜晚大家睇七点半钟嘅时间啊，《孩子城市闯荡记》，大人细路一齐去到睇下今集啦。好，另外八点钟嘅时间，医生与你、哦。 冇错啊，咁啊，逢礼拜二嘅医生与你呢个医学人嘅环节啦，咁啊，今集嘅主角呢叫做洪基正医生，佢系呢个急症科嘅专科医生嚟嘅，咁啊，急症室呢系医疗系统最前线，大家知道噶啦，咁、前线化呢，因为佢24小时都不停营业噶嘛，都要接去招呼嗰啲有需要嘅病人，咁啊，最初呢洪基正医生呢因为好奇啊，咁啊，佢就走上呢个急症科嘅专科医生嗰条路，咁啊，但系咧佢拯救生命嘅时候咧，都睇尽呢个社会百态啦，因为真系。接触嗰啲病人真系好多，咁啊后来啦，佢跳出咗呢个好繁忙嘅安舒区，咁啊走向世界唔同嘅灾区嗰度咧，进行呢个人道救援工作啊，咁啊直至到近年咧，佢又将佢工作重心翻嚟香港啦，主力研究啊佢之前嗰啲人道救援嗰啲经验咧，有冇方法可以融入本地急症专科里边嘅，咁啊啲想认识多啲呢一位洪基正医生，睇下佢有啲乜嘢。经历有啲乜嘢经验嘅话咧，咁啊今晚八点钟要留意呢个医生与你啦。 好难得嘅一位医生啊，咁啊希望有更加多嘅智慧放翻喺本地嘅医疗系统入边咁啊好啦。好，十点半嘅时间咧就系啲史前系列，大家熟系嘛？ 冇错啊，咁啊之前我哋睇过啲有羽毛嘅， 系啊系啊系啊，又话系鸡嘅祖先， 系啦，咁啊睇上一集啊睇过啲喺深海嗰条苍龙啦，咁啊今集咧会带大家去到呢个冰河时期啊，就睇下嗰啲冰河巨兽，嗰啲巨兽讲紧即系嗰啲长毛象啊、剑齿虎啊，好有型、好威猛嗰啲动物啊，咁啊。

陳澤明。 香港有一條叫做《香港刑事罪行條例》，其實是香港法例第200章。嗱，呢一條條例咧，其實喺回歸之前已經有噶啦。咁啊，第一個版本其實喺30年代已經有噶啦，喺50、60年代咧，亦都曾經更新過。呢一條法例咧係好涵蓋性嘅，有唔同種類嘅罪行咧，都係涵括咗喺呢一個條例裏邊嘅，包括第九條、第十條嘅煽動罪。 國安法事件簿二，逢星期日下午4点，香港電台第一台，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 国剧830，白伯河、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全职妈妈沈慧星曾经是顶尖大学高材生，婚后选择上副教子，女儿渐长，沈慧星决定重返职场，却因此同丈夫盛光川产生分歧，两个人需要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4月18日起，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点半，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狗。最近经常收到一啲莫名嘅留言或者传嚟嘅短信，内容包括有啲事向你求证，或者我哋好欣赏你嘅工作，请联络我们。无论系边种，一定附上超连结。如果你都收到，你会点做呢？唔理咁多，即刻删除佢。一睇就知系骗徒手法，目的就系想你揿入去，入侵你嘅智能电话，从而攞到你嘅资料做不法用途咯。但系点解仍然会有人中伏呢？你可能会话啦，睇唔切，心急得滞，揿咗入去先知道。有冇谂过点解你见到就会咁心急揿入去睇呢？唔揿入去都得噶，原因可能就系因为你有好奇心。你会好奇究竟佢有啲乜嘢问我？你会好奇点解佢会有我手提电话号码？你会好奇究竟揿咗入去会有啲乜嘢呢？骗徒就是知道好多人都有一份好奇心，所以就利用这个心态，从而达到他们的目的。好奇心每个人都有，差在比较强烈还是比较弱。有没有留意关于好奇心，家长教导小朋友通常有两种方向。第一，鼓励他们凡事问过究竟。小朋友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多啲赞赏，加强佢哋嘅求知欲。另一种就系叫佢哋唔好咁多事咯。小朋友好中意问点解，好奇啊嘛。有啲问题家长都未必识答，或者嗰日心情欠佳，就会抛得一句唔好问咁多啦。呢句说话令到一众细路将好奇心收起，因为佢嘅好奇得唔到鼓励。慢慢就会失去想知多啲嘅心态。如果俾着你，你会鼓励小朋友要有好奇心，还是叫佢哋唔好咁多事呢？如果鼓励佢哋有好奇心，样样都求知，点知大个之后收到呢啲骗徒短信，为咗好奇，于是揿入去，好容易受骗喎。如果叫佢哋唔好咁多事，样样都唔理，最后可能样样都唔想知。你可能会话咧，教导佢哋要有适当嘅好奇咪得咯。咁何谓适当呢？收到呢啲似是而非嘅短信，我应该好奇还是唔好咁好奇呢？好奇程度嘅标准又系边个定立呢？父母定立？老师话事？小朋友决定？还是多数人觉得好奇就可以好奇呢？你可能会话咧， 唔好问咁多，大个自然会知。所以小朋友对长大之后充满好奇，因为经常听到父母讲呢句，佢哋觉得好多而家解决唔到嘅问题，大个自然就会知。呢两日嘅题目，你会唔会觉得好奇呢？大个你就会知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知不知往事多个变，遗落了几多爱，埋下了几多怨。我与你共聚再何年？我与你别离再何年？光阴真快像一支箭，留下记忆一片，留下痛苦一年。哪个会默默步向前？哪个会为求自我又再欺骗？改变常改变，风雨前几多不变，令你我一世拖如牵，令你我相见虽近，梦却很远。像一支箭，留下记忆一片，留下痛苦一年。哪个会默默步向前？哪个会为求自我又再欺骗？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好啦，喺今日嘅饮食淘鉴入边咧，咁啊呢啲嘅天气都有啲闷闷地啊，咁啊于是乎咧就可以喺屋企嗰度咧自己整下啲饮品咯。 系， 今日嘅饮品咧都好啱。 Vicky 飲嘅，鍾哥唔知中唔中意咧？ 汽水自己整汽飲品， 自己整汽水都唔係唔得嘅。 幾點溝師奶咁樣啊？簡簡單單。 我中意飲茶， 飲茶誒啱你。 如果唔係 fruit punch 咯 ，fruit punch 都得，或者買啲誒買啲梳打水，跟住自己油自己喺度周圍侵啊，咁樣睇下侵啲咩咁樣。 最老土買嗰啲咩油紙，跟住自己沖杯油紙蜜，或者油紙梳打， 油紙梳打，呢個其實都幾好啊， 係 啊 係 啊。嗰啲梳打水呢啲位就幾有用嘅。我識得有啲朋友咧，佢真係中意飲梳打水咧，中意到就喺屋企買部機，跟住係啊，直接喺部機嗰度出嗰啲梳打水咯。咁佢就唔使話下下買一罐罐啊嘛，係啊，一罐罐一樽樽，佢唔使佢自己 住 咁咪成咯，飲咁多氣，即係飲咁多油。 係嗰位朋友嘅人生就中意啦。今日呢個咧就係珍珠奶茶，鍾哥中唔中意珍珠奶茶？ 我中意，我就話唔敢食咁多咯，即係驚消化唔到，同埋咧我成日都咬。唔到啊，因为嗰个 珍珠 粗系 啊， 饮 一嘢就吞咗 嘅。 我有阵时都会嘅，一饮得犀利嘅时候咧，佢就一吞咗咧，个心都有少少 系啊，惊一惊， 惊逐到啊嘛， 惊逐到啊！你知我哋喉咙嗰度佢行错位， 系啊， 几麻烦啊，都几麻烦啊。好啦，今日咧就由呢一个由零开始啊。点解由零开始咧？就系先准备茶叶，你自己喜欢嘅茶叶啦。咁啊，通常啲茶叶咧就唔系话即系茶碎嘅，咁系真系一片片茶叶，但系都剁剁佢啦咁样。好啦， 茶饼嗰啲搣出嚟啊， 茶饼搣出嚟都可以嘅。咁但系就都泡一泡嘅先，即系等佢开一开先。如果唔系出唔到味。好啦，咁跟住亦都要准备定糖啦。咁通常咧糖都系要大量噶啦。好啦，咁於是乎你就准备定个 pan， 咁啊控热个 pan 佢啦，茶同埋呢一个砂糖咧就一齐放落去嗰度煮，加热啦，剁，咁你发，因为糖咧其实佢会开始变成嗰啲好似糖精，系啦，会变成咁样嘅，咁佢就会捞埋呢一个嘅茶叶咧就一齐咧去到卜咁样噶啦，咁你先等佢卜一阵间先，几分钟，然后就加水啦，加水呢个步骤咧就大概加到个。pan 嘅，可能加三四百秒，其實就肯定夠噶啦。好啦，加咗落去之後咧，咁然後你就可以再加純牛奶，咁或者你自己中意嘅奶啦。呢個你都可以試下自己嘅口味，因應住就改變呢一個落奶嘅。咁於是乎咧，你自己出產嘅奶茶嗰部分咧， 就 已經係 係 啊，就 OK 噶啦。咁你所以嗱，嗰個茶葉其實你中意邊一種嘅茶種咧，你就自己決定嘅。糖嘅份量咧，如果你想好飲嘅話咧。真係啊，糖係加幾多嘅？咁所以有陣時話啲廚師咧，佢咪自己都唔啲甜品師傅，佢唔係好 食 甜品， 佢知道噶嘛？ 知道多牛油啊，多糖啊！ 哇，嗰劈牛油啊，仲大過個拳頭啊！你諗哇，咁佢自己 半嚿啊， 啲餅乾啊嗰啲咧， 係咯，曲奇餅啊， 即係好得意嘅。譬如你食一個蛋糕，某種程度上，我真係可以食得曬一個蛋糕。但係你試下諗下調翻轉頭，如果叫即係嗰啲原材料叫你就咁食咧？你 唔得噶， 唔 得噶，唔得噶！ 你食半个牛油啊，我顶唔到啊！但你食半个蛋糕你得喎， 系啊，加咗啲味啊，改变咗啊！ 其实嗰啲嘢仍然喺个蛋糕里边噶， 系啊，佢唔会消失咗噶嘛，唔会消失咗噶。好啦，咁啊茶嗰部分咧就已经准备好啦。咁另外咧就要准备定啲红糖，咁啊一扎嘅红糖抌落个盘入边先啦。然后咧亦都要落埋呢一个嘅西米。我就預備半碗嘅西米啦，咁啊加啲滾水倒落去，咁啊先咧就煮佢30分鐘，啵咁啊煮佢30分鐘咧，然後就得閒咧就撈下佢，跟住就熄咗火之後咧，就等佢大概停10分鐘到啦。你就發覺我哋市面上買到嗰啲珍珠咧。就已經變成咗出嚟啦，有啲西米加紅糖煮佢，咁就已經變咗我哋市面上食嗰啲嘅珍珠。咁於是乎你就先落珍珠，後面就再落翻頭先你準備咗自己嗰個奶茶倒落去啊！你中意有啲特別嘅味道調配嘅，你咪自己加咯。咁你嘅自己親手做嘅珍珠奶茶就已經完成啦。 OK 喎，鍾哥可以試喎，因為西米嗰啲咧，你煮完都唔會太大粒啊嘛。 係啊， 係啦，易飲啲係嘛？ 易飲啲， 或者攞匙羹筆。 都得， 滗 出嚟食，搞掂， 当糖水。 有几多个人食珍珠饮珍珠奶茶用匙羹滗噶？通常都个饮管。 我哋试下， 我整俾你先。 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啱啱讲完珍珠奶茶，我就正正就好想今日分享咧，因为夏天到啦。开始女孩子系要减肥嘅时候， 夏天到啊，就嚟走添啦， 咁快啊，因为听日冻翻啊，落雨系咪？ 又落雨，夏天到走咗啦。 女孩子咧到夏天咧就好努力嘅， 我都是、 啊、 做多啲运动， 啱、 嗯、 啱要啊要啊要啊，系啊。 咁但系咧，有阵时即系唔好食咁多嘢啊。嗯、但系真系去到有阵时夜晚真系 宵夜啊嘛， 系啊，瞓唔着啊。你哋有冇试过、嗯、你 哋都瞓唔着， 系啊， 我晚晚都系嘅，晚晚都系。 咁你食唔食嘢啊？ 其实我有阵时都饿嘅夜晚， 我真系瞓唔着，我一定要咧，就算饮杯热牛奶又好，点样都好，或者即系食块面包，我都要食。 你放弃咗自己未啊？ 未噶。 未放弃自己，你唔好食宵夜。 但系 我放弃咗， 我要翻。我朝头早翻六点死啦，我到一点几我都瞓唔着。 系咯，佢今朝都系咁，我见佢枕住有嘢食嘅。你今朝食嘅啲咩嚟噶？ 我今朝食咗两个钵仔糕。 哇、哦，你真系糖分嚟噶。 唔系啊，我惊我个脑袋 自己有 货 都唔好咁啊。 系，所以我努力做运动咯，要系啦。 我哋食咗噶啦，系嘛？ 食咗， 系啦。 朝头早食咗啦。 即系食咗都系咁啊。 系啦。 你应该食多两个，再食甜啲， 跟住再努力啲做运动，系咪好啦，咁究竟我哋半夜如果真系好想食嘢，即系点样都食翻少少，究竟食啲乜嘢其实会健康啲咧？咁、呢个营养师有讲嘅、就系、是、原来咧可以食烚鸡蛋啦。 啊 系啊， 闷啲咯。 烚鸡蛋 最多加啲盐咁样嘅咋。 反而佢就话 调味食啊， 蛋黄 佢话可以，可以、一只就够啦。因为你要填饱个肚，你有翻少少饱肚感觉啊，同埋满足感啊，你先可以瞓得到。咁、可以食烚鸡蛋啦，又或者好似啱啱我讲饮一杯热嘅牛奶啊，又或者系无糖嘅豆浆啊，甚至咧系食乳酪，食乳酪都可以的。 无糖豆浆我觉得 OK， 我本身中意饮豆浆。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好想有一部豆浆机， 因为我觉得豆浆要配黐饭啊。咁我饮咗杯豆浆， 你就会好想再食嘢。 咁样未即系打点。 咁不如你经常喺屋企准备定黐饭先，然后准备定嗰啲。而家有啲豆浆机咧，佢细细部噶嘛，准备定啲材料，揿个掣，你随时 anytime 可以饮噶嘛。 自己磨啊嘛，嗰啲系啊， 唔得噶。 咁唔得啦，要放弃黐饭啊，即系为咗身体嘅健康着想，系咪？同埋应该黐饭咧，你夜晚食都唔好隐胃啊。 佢食得嘅就唔会啦， 就系、是、话你放弃咗自己味咯，放弃咗自己，我咪可以 就可以食系咪啊？咁跟住咧，又或者可以食一啲冇调味、冇盐嘅坚果，即系譬如杏仁啊呢啲咧都可以食嘅。咁但系 嗰啲会唔会硬胃啊？ 好，你唔好食得太多啦，其实食少少咯，即系。最重要就是你有少少嘢落咗个肚，咁你就舒服啲，咁就容易瞓啲啊嘛。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发觉，咦，原来营养师有两样嘢咧系几得意嘅。 系。 而我又觉得，咦，又真系可以试下，同埋都方便嘅。系乜嘢咧？首先就系叮叮嘅肠粉。 哦。 系啦，咁佢有讲嘅就系话，千祈咧唔好用呢个牛肉肠，最好咧就系虾肠。 我以为斋肠添。 应该市面上叮叮我不知道有没有斋肠， 我不知道、啊不行啊，斋肠你一定会落很多 酱啊， 那些酱又是很难搞， 虾肠 豉油的嘛， 所以他都有讲的， 豉油应该 OK 的， 如果豉油最好就落少于半包，你俾少少吊吊味咁啊算啦，就唔好落晒成包，因为咧嗰啲即系嗰啲钠嘅含量都好高。 但系呢啲豉油你唔浸过底咧，你又觉得唔好食噶嘛？ 唔系噶，但系有阵时食宵夜咧，你都唔系因为好味，系想快啲瞓觉，即系食啲嘢可以快啲瞓。 我通常食呢啲宵夜咧系心瘾， 系 心 瘾， 系啊，好想食嘢，嗰个欲望， 嚼一嚼啲嘢， 系咯， 嚼嚼咁样，系嘛？咁跟住有另外一样嘢咧，我又觉得夏天咧有几适合嘅，就系西瓜凉粉。 嗯，啱啊， 系啦，原来咧即系西瓜可以消 暑，我有，但我唔会宵夜食咯。 系喺雪柜，唔系，但系原来咧啲人误会咗西瓜咧个糖分好高啦。佢话原来咧半碗嘅西瓜其实就等于半个绿色奇异果嘅一半嘅糖分，即系你食半个嘅奇异果个糖分就等于你半碗嘅西瓜。 但系你食得半碗边个人啊？ 西瓜， 所以半碗西瓜再加半碗凉粉。 但系西瓜水分太多啊，我惊成晚要去屙夜尿啊。 要。去洗手 间，第日有水肿， 系啊， 唔会嘅，你烧凉粉可以烧咗佢，抵消咗， 即系咩都你讲晒， 去湿系咪啊？咁因为咧呢一个凉粉咧，其实个热量咧亦都唔等于咧一碗一汤匙饭，咁所以其实佢嘅热量唔系好高。所以其实是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呢瞓唔着你又想有返啲嘢咬下落下肚呢、我觉得呢一个係几好嘅。 凉粉我鍾意加糖浆。 我又正想讲。 糖浆又系肥。 係啦正想讲。所以就係糖浆啊都唔可以落多于一汤匙。 咪係囉。